早晨，早晨，朝早嘅6:09啦，继续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陪住你哋啦，19度嘅气温嘅，相对湿度咧就92%，咁啊出边咧就系蒙蒙夜雨咁嘅感觉噶，不过就雨咧就少少啫，少少雨粉，咁啊都系啲雾啊。雾比较常多，咁所以今日朝头早咧，驾驶人士都要留意住啦，可能有阵时光啊散散地咁样，嗰啲雾嚟嘅吓，咁大家留意住呢个安全啦。今日咧就系2024年嘅有趣啦，今日2024年咧就系2月29日，咁啊四年一闰嘅。咁今日生日嘅朋友啊，就开心啦，因为咧，你可以即系踩翻正自己真正生日嘅呢一个日数啦。咁啊，农历方面咧就正月20日，咁啊继续咧都系喺晨光第一线入边，有白权路陪住你哋。早晨啊，各位！ 晨光每日一格。 你想自己不断进步的话，你是需要找一些空间和机会给自己好好学习，这都可以自己造就出来的。有什么办法？你多跟一些优秀的人在一起，当你跟他们一段时间，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在你人生里面，如果你愿意先拿出三个月时间跟一班优秀的朋友在一起，你会发觉你已经明白为什么你需要跟他们在一起，因为你不断就明白到有很多的事情跟他们去学习、研究、探讨，你自己都会进步很多，慢慢也都会成为优秀的一群。如果你想个人经常都很积极去到面对问题的话，你就应该跟多些阳光充满着力量的人一起行多啲，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你又会明白点解需要同一班咁强正能量嘅人一齐，因为你再唔会俾负能量缠绕住你嘅生活，耽误咗你嘅目标。如果你是一个懒散嘅人，你试下又攞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嘅时间，同一班努力嘅人喺埋一齐，你就会明白原来懒散真系绝对只系浪费时间，并冇任何得益。反而努力过后呢一种嘅快乐，先至系你想揾得到嘅，所以话咧喺我哋嘅人生入边有好多嘅事情要学，唔一定翻学嘅。喺我哋嘅人生道路上边，亦都有好多事情，只要同一班优秀嘅、正面嘅、努力嘅人喺埋一齐，我哋一样可以好似学生一样学有所成。 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如果没有初恋感动经过，下个怎会爱得死我？种种因果这日才有我，情实在太多。如果失恋失得不够折堕，何来这山那够勇敢的我？所有伴侣都有份教我，曾太过拼命爱，压力大到彼此多么好也不得不分开。试过友情拿来暂借，单恋多悲哀。大概其实要最真心说声多谢爱，学到的多精彩。谁有事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智慧，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 这双手给他抹眼泪，拿来抱你以免你的心碎，一个又一个也得过去，而我已透视你，怕寂寞叫你遇上我，所以不得不一起，过去有人同样害我，少一位知己，别怕明白你始终都会走，多谢你， 多谢你， 如今我输得起，谁又是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风醉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最需要学的是如何麻木了又从头开始，让每一次亦似初恋第一次，然后再为了下次开始，谁有事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转眼漂流是哪一位，但学费都真的太贵。 Eden 同古 Sir 一首嘅作品《漂流教室》。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以及咧就系薄雾噶。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啊稍后转吹北风噶咯。天气亦都转凉噶。咁啊，市区气温下降至到午夜最低嘅16度，咁啊新界就再低多一两度添噶。啊，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进一步下降，星期六早上市区嘅气温大概13度左右啦，新界又再低多两三度噶。咁啊，下个星期初气温咧就会逐步回升噶啦。咁啊，亦都有几阵雨噶噃。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 晨光大家，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香港的泊车位就严重不足的啦，咁啊见到运输及物流局就有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的提问，就话到啦，上年咧就总共有63.2万架嘅持牌私家车，包括咧就客货车嘅。咁啊，整体泊车位咧就有71.3万个，咁啊比例就系1.13，咁啊较政府早前认为咧理想要有1.4至1.5咧就少咗少少嘅。咁啊电单车泊位咧就比例更加严峻啦，只有咧就系0.54，咁啊即系一架电单车咧都平均啊都冇一个嘅泊位噶。咁啊呢啲咧数字咧我哋就先睇完啦。咁如果你自己亦都系驾驶人士嘅话咧，咁又会点样去到考虑呢啲嘅情况咧？咁政府亦都鼓励市民尽量咧就使用公共交通服务噶，咁啊以免过多嘅私家车或者咧就系电单车加剧路面交通嘅负荷噶。咁政府咧亦都一直以嚟积极推展一系列短期以及咧就中长期嘅措施啊，适量嘅增加泊位供应量等等噶。包括咧我哋见得到啦，善用高架天桥嘅一啲嘅位置。去到咧就系增设呢啲嘅泊车位噶，亦都喺非办公时间咧就开放更加多政府大楼泊车，去到咧就系俾公众使用嘅。咁呢啲咧都系利民嘅措施嚟嘅。好啦，咁啊又既然咁多车啦，又冇车位啦，咁啊都会影响咗嗰啲叫做违规泊车嘅情况出现噶。 咁啊，引述翻咧就系一啲警方嘅数字啦。咁啊，五个嘅警区上年咧就总共啊，就违例泊车发出咧就系301.3万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噶。咁啊，其中边一区个情况系最严重咧？原来就系西九龙警区最多啊，有96万张。咁啊，当局亦都称咧就系警务处一直咧就同相关嘅部门就咁啊合作嘅。採用一啲新嘅交通執法科技啦，咁啊加強前線人員打擊違例泊車同埋阻塞有關嘅行車嘅問題啊，咁希望咧就可以提高翻咧道路嗰個嘅暢順，以及咧增加翻呢一個嘅阻嚇力嘅。咁啊，我哋香港雖然細啊，但係擁有嘅車嘅數目其實真係相當驚人嘅。佢唱《Tell》姚卓菲一首嘅作品《初心小岛》。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因为 位先生咧就委托咗两个人去到评估一块佢颇有兴趣嘅土地。好啦，望啊望，望啊望，咁啊一个咧就向佢报告就系呢一块地咧。就全部都是一些嘅树嚟嘅，或者啲草啊好高，基本上就冇乜用。另外一个人嘅评论就系呢块地嘅树木好多，草同埋养分亦都好足够。其实你可以刮一个小小嘅泳池出嚟，亦都可以喺入边做好多唔同嘅事情噶噃。呢个人睇咗一睇。同一块地，同样的资源，同样的自然景物，竟然间都可以有两种不同咁极端的评论。他想了一想，前者可能都只是单一的思维方向，而且思想也都简单一点。他没有想到原来一块地或者任何的事情，有利也都可以同一时间有弊，有弊也都是有利。所以他最后就采纳了第二个人的报告了。佢更加就将呢一块嘅地咧开辟成为大家好中意嘅休闲农庄，善用咗入边嘅资源土地改建。悲观嘅人喺每一个良好嘅机会睇上嚟嘅都系不幸，反而乐观嘅人喺任何不幸嘅当中，其实佢睇到嘅仍然会有好多唔同嘅机会。今日当你睇任何事情嘅时候，你会想系悲观嘅定系乐观嘅呢？ 转反侧，仿佛失重，情绪如风。有千百次会期待谁认同，成王成空，徒劳无功。想起与你深深的抱拥，解冻矛盾填空。常有某个礼品舍不得送。信传统，爱恋是庸俗，严重越伤越痛。刻骨铭心的作用，相隔万里待重逢，有谁懂？如你与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爱是痛苦，我是俗人，却为你有忧雅时。我与你要分开，亦最好当个潇洒人才。答应过得到无比精彩，风花雪月般纯情，不改也可叫爱。还有直觉，待你我去细品苦中作乐，时间无阻。某些旧情话用错未必是错，经典每一首配乐，跨过地球动人播，同样与你再播。你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错在案内如更改，但流露永远是爱。回望历史记载，曾有勇气说分手。伤口要害，让我再等待，明年未知的，不管很多意外，要 眼泪跌入深海，月亮向下比爱，算否慷慨？心慌意乱不能停，又算不算爱？ 听紧呢首歌嚟自林峰，《无伤大雅》。而家我哋听六点半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朝八点将会出席财政预算案联合电台节目《财政司司长热线》。在昨天公布的新一份财政预算案，虽然继续派糖，但是派糖规模缩减至到115亿元，除了不再派电子消费券，亦都没有提供电费补贴。利得税、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的退税上限减至3000元，首季差饷获宽减上限1000元，综援、生果金等就继续额外多半个月。预算案又公布，即日起全面撤销楼市辣椒，3000万元或以下的自用住宅按揭成数上限放宽至70%。青衣长皇村一个单位发生火警，39岁男住户涉嫌纵火被捕。事发在凌晨近1点，警方接获多人报案，指长皇村宏文楼一个单位怀疑起火，消防到场将火救熄，并且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经初步调查，以涉嫌纵火拘捕39岁男住户。他之后被送往玛加烈医院接受检查，送院时清醒，正是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葵青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说案中没有人受伤，而火警期间有大约50人要自行疏散。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美国商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克拉克率领的美国商会访华团。李强说，实践反复证明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加强经贸合作对两国是双赢，双方应做伙伴而不是对手，搞各种形式的脱钩断链，小院高墙，不符合双方根本利益。李强又说，欢迎美国企业继续投资中国，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将会越开越大，将会持续努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美国等外国企业赴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多支持便利，希望美国商会和企业家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促进两国更多沟通交流和相互理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联合国大会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机制共同主席霍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巴内伊和奥地利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直克。王毅指出，安理会改革是联合国整体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中方支持两位共同主席从联合国长远发展和全体会员国共同利益出发，推动安理会改革朝着正确方向平稳推进，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让更多中小国家有机会参与决策，让所有会员国都从改革之中受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和薄雾，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转吹北风，天气转凉，市区气温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进一步下降，星期六朝早市区气温在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有几阵骤雨。 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和皮疹等，一般持续两至三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啊，头先啲鸡咧真系几好味喎、 啊。系咩？我冇食过、 啊。吓、啊，你做咩唔食啊？ 你同你细佬啊，一人一只鸡髀，佢哋咧就叫我食晒啲鸡胸咋。 佢哋惯咗啫，一时唔记得。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微电康康大城市小故事》，偏心嘅小故事，会唔会都系你嘅故事呢？ 肥强，知你得到老板赏识，俾个平台你发挥，有嘢送俾你，当系鼓励你嘅。 Sarah 姑妈，多谢你啊！我会更加努力，同埋更加注意安全咁工作。 咁就叻啦，姑妈好放心啊！送个平板电脑俾你，方便你去到边做到边，威到边，直头行运360啊！ 大家想知多啲流动工作平台嘅安全守则，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落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离地工作要小心，勿用梯子配安心。大家好，我系黎伟豪。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好啦，早上嘅6:37，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每逢假期嘅时间咧，好多人都好喜欢咧，就去嗰啲主题乐园啦。咁啊，位于大阪都有一个咧，就系经典嘅主题乐园啦。咁啊，原来佢哋咧亦都就系制定咗一个新嘅目标嘅，就喺2025年之前啊。一啲員工方面咧會有啲調動啦，佢哋聘請大約咧就係200位60歲以上嘅員工。好啦，60歲以上，唔係應該退休嘅咩？佢哋咁樣做嘅目的啊，除咗咧就可以舒緩得到咧就係人力嘅短缺之外啦，嗱，佢哋更加希望可以擴大去到樂園遊覽嘅年齡層，即係可能而家好多都係。我哋叫做年轻人啦、小朋友啦，或者家庭啦，甚至乎一啲咧，叫做中老年嘅，都系佢哋嘅 target 嚟噶。咁啊，的而且确咧，喺一啲叫做就业嘅展览上边啊，有一啲朋友都会话到都几惊讶，咁啊，见到呢啲主题乐园竟然间咧就主动招募一啲年龄咧就系60歲以上嘅人士，咁啊一齐去到工作。咁啊，睇翻其實佢哋喺上年10月開始啦，咁啊亦都曾經以試驗嘅性質啊嚇，咁啊先喺餐廳，咁啊亦都咧就聘請60歲以上嘅員工嘅。咁啊目前咧，原來佢哋公司咧又喺10,000名嘅員工入邊，咁啊有400人年齡咧都係60歲或者以上噶。咁啊呢啲嘅叫做年長嘅員工啦，多數咧都係60歲之前咧就已經係進入公司噶啦。咁啊佢哋都話到啊。公司咧就被认为啊系年轻人工作嘅地方，所以几乎咧啊原来冇长者咧就谂住去应征噶，因为都系谂住你哋都唔受我玩噶啦咁样，原来唔系受佢哋玩噶。嗱，影城咧而家咧就藉住呢啲嘅计划啦，咁啊就系就业嘅展览啊等等咧，就喺社交媒体都做好多唔同嘅广告，招聘咧就系叫做年长嘅工作者。 更加咧就会考虑喺未来嘅时间啦，咁啊亦都会同好多更加多唔同嘅机构咧去到合作嘅。好啦，呢个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嘅现象嚟嘅，咁啊因为随住员工嘅年龄增长啦，再加上咧其实佢哋申请翻嚟嘅员工。他们希望、公司员工就介乎60至70岁的人将会就可以增加去到800人左右。虽然这个国家是属于高龄社会，但是过去主题乐园其实并也都不会请太多就年长的员工的。所以今次是一个挺好的新的先河来的。咁啊，今次佢哋亦都咧就係除咗係會繼續針對翻年青人之外啦，咁啊見到一個地方如果生育率下降嘅話咧，人口老化，咁所以佢哋未來啊，叫做佢哋嘅客源咧嘅平均年齡咧，佢哋估計亦都會慢慢向上行噶，咁所以咧而家要揾翻一啲咧就係叫做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咁的而且確咧，就係一啲長者，佢哋能夠喺工作上面分享咗佢哋好多嘅經驗。咁呢啲經驗咧，係可以令到整個嘅營運咧，其實嚟得更加快噶。冇諗住佢哋會唔會手腳慢啊？唔係噶，佢哋手腳相當之快，配合埋佢哋經驗嘅話咧，效率係一樣非常之高噶。咁有人質疑啦，到底佢哋可唔可以勝任咧？咁樣？二十年前主题乐园的主要顾客年纪大都一样就会回去这个乐园那里游览。其实呢有时候年纪大的人去乐园游览最主要原因是可以找回自己的快乐啦，自己以前的回忆啦，各样的东西的。所以呢今次他们用这个方向呢也都可以为很多不同的餐饮业啊，甚至乎很多不同的公司呢打下一个强心针。就算我们找长者60岁以上的一样是可以做出一些非常好的成就的。不知道你又认不认同他们的做法呢？ 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应该残存都只要爱，未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丝感慨。世界天真得多，难难似你怎么想过太多，但世事已不可再犯罪错，患难之中最痛见解，看到最真情的丑态，曾说同进同退的虚假对满一界，仍旧我会放心，仍旧我会来背起所有，再不需要悔。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都只要爱，未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境况不安骚扰，何曾见你自在的笑，但有人会陪你花一千亿个通宵，同在进退到死，同在进退忘我般紧靠相随，和你不需要天地允许，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心跳也掩盖，残存都 只想跟你同在跌宕。谁人像你极可贵，换上一切我都可。麻烦请教予我，如凡事不怕多，别再等一天你彷徨一个。别要紧，即使你迷途失措。 45分呢首嘅歌系嚟自 DHN 嘅《因爱而来》，出面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以及薄雾，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2度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嘅。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啊时装界大人阿海喺度嘅，早晨阿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的听众。 呢排啲天气呢，我哋都一齐望下呢个九天天气预报嘅时候都几难搞㗎喎。 你睇九天啊，我睇十天啊。 係咩？咁犀利嘅你。 係呀，定我好多日。 咁啊点搞好呢？今日呢就已经系星期四啦。咁啊话到听日同埋后日呢天气又会寒冷喇。 又去返啲十。四嗱，我 咦话时话今日29号啊，海 就喂咁点啊？ 冇 四年一次啊，系咪啊？ 好特别啫，所以又忍唔住要嗌一嗌 啲嘢嚟吓吓我，我唔大得嘅，大佬心血少啊。 冇，因为 你大我，我可以大趴你噶嘛？ 系啊，我成日咧今日咧我都会全日喺度提住咧，就系会唔会有朋友系2月29号生日？如果 点啊？ 如果系你记得 四年一次嘅生日快乐， 系啊，四年一次生日快乐， 又大四岁啦，唔系真系早年计，早年计， 逐年计，逐年计 咁样嘅。 唉，16岁都系四岁。 如果真系系啊，如果真系有朋友咧，真系2月29号生日嘅朋友咧，你系一个好特别嘅小朋友嚟嘅，好特别嘅人嚟嘅，生日快乐啊！ 系啊，生日快乐啊！而且你每一年生而且你真系真正嗰一年生日嘅时候咧。你又會有奧運睇喎、 啊？喂喂，你係咪答正嗰年先？ 我唔係㗎。 唔係，即係 I mean 你奧運，你譬如係咯、 啊。奧運係，今年咪奧運年咯。 今年奧運年咩？ 今年2024巴黎奧運啊嘛。係、 oh、 啊。 Oh my god！ 係喎、啊，嗱，因為咧，你明呢個 COVID 咧、 啊， 真係搞到我有啲亂咗嘅。因為啲運動嘅盛事咧又褪咗啊。即系咁样咯，你 世界杯又褪咗啦，系啊，奥运又褪啦， 跟住个人咧，跟住就会乱咯，啲乱乱地啦，咁都真系时候我哋要 turn 翻正， 系啦， 个人啦， 冇错啦，咁啲运动比赛都好好嘅，譬如奥运佢都 turn 翻原本嗰个年份噶嘛， 系，啲运动员都有啲难适应嘅， 冇错啦，咁啊系有段时间要追得好辛苦嘅，咁但系而家都几好啊，嗱，2024奥运年，如果你2024即系闰年咧。咁、所以你每逢啊吓闰年嘅时候生日嘅朋友咧，咁啊要知道啊奥运啲运动员又会陪住你一齐庆祝啦 ，Happy Birthday 啦， 几好啊，几好啊， 系啦系啦，喂，啊、我哋讲翻，我哋讲翻先， 我哋讲翻讲咗运动系咪？变咗个体育运动节目， 系啊，我哋讲翻就系个天气啊，即系礼拜五六嘅时间咧，咁啊又话会开始又清凉翻啲啦，咁 drop 到十零度喎， 系啊 ，drop 到14度啊，话星期六嘅时候会14度咁样，咁呢啲天咧真系。有時咧又會有啲寒啊，或者係下個禮拜又會見到有啲雨水啊，但雨水又唔係多咁樣。我著衫我點樣去穿搭得宜咧？同埋最近咧，我發覺啲流感都真係犀利，流感高峰期喎，係啦， 咁我因為個天氣真係太過奇怪啦，你以為係哇，即係啲春裝咧出曬場嗰陣時咧，跟住就突然間唔得，啲褸咧真係唔好收埋住。再睇埋嗰個天氣預告咧，下個星期有幾日咧就話會落雨有驟雨啊嚇，咁究竟啲驟雨有幾大咧就唔知。不過咧，因為我而家自己有陣時夜晚翻屋企咧，都係有少少嗰啲叫咩啊？好似啲梅雨天咁樣 咧，哦，梅雨係， 即係啲梅雨天，日頭都會嘅，有時出去咧都會有少少，你又覺得係咪雨嚟㗎，定係霧水？咁但係冇理由我10点几出門口都有霧水㗎嘛，係咪？即係唔係6点出門口，好似小白咁早翻工，你4点零鐘出門口嗰一種啦。我又唔係喎，咁應該都係啲雨粉嚟嘅。究竟下個星期嗰啲雨有幾大？唔知道，不過咧，總之我哋就做定個準備。例如喺我哋著衫方面啦，都做好個準備出街咧，咁又唔會淋濕身啦，跟住可以。 靓靓咁样出街啦，咁啊一举两得啦。 系啦，但系而家晏昼通常咧嗰个嘅温度又唔会话即系上升得到好犀利嘅，咁 都系温差都唔算太大， 唔算好大。咁系咪朝头早着嗰套叫防下风嗰啲衫咧，其实都已经系 OK 咧？ 可以噶嗱，如果你话落雨天嘅穿搭啦，咁当然我哋一下我哋梗系会谂到，哎着件类似啲干湿褛嗰啲外套咧，我唔知道大家屋企会唔会有啦。我咧曾经咧，我谂即系十零廿年前，我系好疯狂地买干湿褛嘅。 啊，以前系、哦，以前系好 heat 嘅、哦，以前 好中意，因为我唔知点解咧，系着干湿褛咧，系令到自己嗰个身形咧。是好好睇 喎，系啊， 都要赞赞自己。 咁本身你又高咧， 唔高噶，我成日都系话，喂，紧系嗰个拍摄效果，你嘅低炒啊，唔同嘅角度啊，只脚点样伸出嚟，影到自己五尺二都见五尺六嗰啲咯。 吓、 啊，咁啊，唔敢咁夸张 系。啦，有线条啦，咁样，但系干湿褛会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啊。而家因为你 真系噶， 晏昼又唔会话即系热到要除件衫拎住都可以嬲住、啊。 冇、错，同埋咧，即系唔同長度嘅乾濕褸咧，其實市面咧都有售嘅。我自己咧，通常我就中意係著過膝頭哥咧，啱啱到小腿一半嗰啲乾濕褸咧。咁、我入面其實我可以就咁襯牛仔褲啦，牛仔褲我可以襯啲 skinny jeans 啊，襯對平底高踭鞋啊咁樣啦。或者如果一啲短身少少嘅乾濕褸，譬如喺膝頭哥上面嗰啲咧，其實你入面你都可以襯條 skinny jeans 啊，或者襯 legging 都好啦。跟住你可以襯對長 boot 啊，或者襯啲魚。嗰啲 ring boots 咧，我覺得都幾有型嘅。哇！當你諗下你即係著住一套咁樣嘅衫行喺個街上面啦，跟住你孭一個好靚靚嘅手袋，就算你揸住塊遮都好，即係好型嘅。然後你可以好瀟灑，哇！仲有隻手可以攞住杯熱咖啡咁樣咧。 哇！咁啊，梗係犀利啦！我見咧，譬如嗱，乾濕褸其中一個最出名嘅地方，咁啊，即係莫過於就係英國倫敦啦。 啱咪正正就係因為佢哋其實四季咧都。落雨嘅，其實英國真係、啊，所以其實嗰、那個佢哋都真係乾濕褸嘅發源地嚟㗎。 嗯，係啦。 嗯， 咁啊，所以佢哋 諗到梗係嗰啲卡其色啊， 係啊係啊， 色啊大大粒紐啊，孖襟或者條腰帶呢啲就係佢哋 經典好。仲有格仔咧，仲有格仔，唔知點解我都會諗起格仔喎、 啊。係，咁都係佢哋嘅經典牌子啊。 係咯，咁啊，所以如果你話乾濕褸嘅話，用佢哋嗰隻 style 去到襯啊，就應該會係 OK。喂，除咗英國倫敦之外，有呢啲咁嘅乾濕褸，其實其他地方有冇啲乾濕褸，我哋可以借鏡一下㗎？ 當然有，即係其實譬如你話日本啊、韓國，即係翻返嚟亞洲地區咧，其實嗰個乾濕褸都做得個料咧都好靚噶。嗱，我自己就中意著以前我中意著日本時裝嘅，咁近年我就著韓國嘅衫比較多啦、 啊啊。 不過無論如何，其實兩地咧佢哋做嘅乾濕褸款式咧都係好啱亞洲人嘅身形。你頭先講嗰個格仔牌子嘅乾濕褸咧，我好耐之前買過一件，其實我係著過一次起兩次子， 係， 即係因為我真係 外國人身形我， 係啊，我唔係好啱我嘅身形嘅，唔知點解喎。咁就啊， 就算個身高已經即係穿咗入去咧，但係你發覺有陣時候可能啲位擋下擋下係嘛？ 長啊，我又唔係好啱嘅。咁但係人哋明明都有碼數，又好似試啱咗個碼先買噶啦。但係買完翻嚟，我硬係覺得唔係好挺身。咁唔緊要啦，即係我覺得作為一個收藏咁樣，我覺得都係 OK 嘅。話曬都係一個即係經典嘅款式咁樣啦。咁、我而家近年咧，我就會著韓國嘅一啲嘅乾濕褸款式。 嚇、啊，佢哋嘅乾濕褸款式又 係咯，貼身喎，因為真係好啱亞洲女仔嘅身形噶喎。譬如我自己啦，因為我唔高啦，咁同埋我個膊唔夠橫嘅，其實，但係咧佢嗰啲膊位咧，你知乾濕褸咧，佢咪側邊咧膊。头围会有两条带咧，俾你有一个扣楼位嘅。 系啊， 系啊，其实嗰个位咧，我觉得好好啊，因为我就系我有少少 A 字膊嘅，咁、但系佢就会令到我嗰个膊位咧，好似晾翻起个膊头，咁、样咧就会嗰、那个膊头位会方形翻啲咧，着出嚟成个身形都好似修饰咗咁样噶。 哦，咁样嘅。 嗯，我觉得佢个版型系几啱亚洲嘅女仔着咯。 系咁，韓國嘅乾濕褸同日本嘅乾濕，或者內地自己有冇出乾濕褸噶？ 當然有啦，呢、這個當然有。我諗其實每個地方咧出嘅乾濕褸啦，首先睇睇嗰個物料啦。有陣時就係佢嗰個 cutting， 佢係做一個乾濕褸嘅 cutting， 但係究竟佢係咪真係用一個所謂防水料咧，或者佢係咪線水嘅？當然你好大雨嘅時候，你可能真係你要著雨褸啦，你未必係乾濕褸啦。正常乾濕褸咧都應該係真係幫你防水啊、線水啊，唔會滲嘅。你唔會著完件衫翻去，哇扭得水出嘅，咁嗰啲就唔係叫做乾濕褸啦，係咪？ 好大雨都好，係咪好大雨都會變咗扭到水出嚟㗎？ 其實如果靚嘅降濕咯，係唔應該 的。哦，係喎、哦，即係譬如倫敦嗰啲咯， 係唔應該，冇錯，係唔應該嘅。即係你真係抹咗面頭佢咧。你吹翻乾咧，照計係 OK 嘅。咁當然你都要洗啦，即係你可能將多兩層，即係你都係要去洗你嘅。 因為啲雨水都污糟。 冇錯，同埋即係你著多幾次，你自己身體都會有你就算嗰日冇乜汗都，其實你身體都會發出一啲嘅 味道 又好啊，乜嘢都好啦，可能少少嘅體液啊，諸如此類汗啊，咁樣都會整污糟件衫嘅，或者嗨到啊咁樣，所以著多幾次，其實你都係要去洗。所以咧，你話買乾濕褸嘅時候，你都如果你真係用一個防水雨天著嘅功能，無論你買邊度產地嘅衫，甚至乎而家可能你買Cambodia 會有啦。越南製嘅都會有啦，好、多唔同地方其實佢哋都會有乾濕褸出嘅喎、 哦。越南都有 牌子，有你可能你買日本嘅牌子，其實佢都未必係 Made in Japan 嘅嘛。 係啊係啊係啊， 係咪啊？佢可能係國產，即係佢可能係 Made in China 會有啦，佢 Made in Cambodia 嘅會有啦，佢 Made in Vietnam 嘅都會有嘅。所以你真係要留意翻啊，即係唔同，即係我哋如果講翻個產地會有來自唔同嘅地方，不過我覺得。都不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要看究竟你心目中是不是真的要买一件防水的干湿褛、 哦、 这个物料呢就很重要了。有阵时候它是做一个干湿褛的 cutting， 譬如韩国这样，它是做一个干湿褛的 cutting， 但是我会知道其实这只料不是真的可以防水的、不过它的 cutting 是干湿褛，那你穿的时候你就要留意什么天气著什么，著哪一件你就要留意咯。 哇，这样啊，你望落去是干湿褛，但其实它个物料又唔系好防到水， 冇错冇错，因为佢有阵时候可能佢就咁系写住系 polyester 咁样，其实你唔会知道佢入边真真正正 polyester 里边嗰个成分究竟系啲乜嘢嘅。咁好简单嘅啫，其实你买啲衫多，你摸上手你大概都知道，喂呢件衫系咪真系容唔容易渗水啊？或者你问一下售货员啊咁样啦，或者自己翻嚟做个少少嘅测试，你可以整湿佢少少，究竟佢会唔会渗到入去你件衫嘅入边？定还是啊，佢真系都仲系好似飞喺面头嗰一阵嘅啫？你一抹佢，你都容易清洁嘅。我哋落雨天着干湿褛，其实就系想佢有呢个功能啫嘛。 哦，咁啊，香港啊，希望呢段时间咧，就算即系如果干湿褛，就揾啲好啲嘅啱自己着嘅，唔好话一着嘅时候咧就。又好局促啊！咁你知香港，就算而家你话凉啲啫，下个礼拜嗱14度嗰阵时14-15度咧，我就觉得系舒服嘅。其实因为你着干湿咯，系真系唔错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有阵时去到譬如春天尾啊、夏天嘅时候咧，喺香港着干湿，系啊，咁嗰阵时香港着干湿褛其实都太热啦。 其实都有啲咧，即系佢未必系厚到去干湿褛黏嘅，咁可能系一啲拉浪成分比较重一啲咧，佢都会系溅水嘅。我自己就好中意着 jumpsuit 嘅，其实 系。 咁有啲 jumpsuit 咧就係、短褲仔嘅 jumpsuit 咧，跟住連埋頂帽嘅，有頂帽嘅 jumpsuit， 咁我覺得幾瀟灑嘅。有陣時可能出一出街唔係太大雨，就係呢啲梅雨天咧、天氣又暖暖地，咁、我又唔想著件咁厚嘅乾濕褸、我又唔想擔遮，咁我就會著呢一啲咧類似啲 jumpsuit 咁樣咧束腰嘅。大家知唔知咩係 jumpsuit 啦？即係其實嗰啲所謂格喇衣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我知啊係啊。 係啦，即係叫格喇衣咁啦，我哋俗稱叫做。但係咧，你可以揀唔同長度噶嘛。如果你話你落雨咧，我自己都會有一啲短褲嘅呢啲嘅 overall 啦，叫做然後咧佢係有帽嘅。咁我出街落雨嗰陣時咧，我就咁笠住頂帽咯。咁、我就好似兩手揈襯對 rain boots 咯，我又係會。 係啊係啊，咁啊亦都好睇喎。咁呢個亦都好好啱香港嗰個氣温著添。你呢個做法， 甚至乎你話再型啲咧，如果你真係會擔遮嘅時候咧，你又驚啊孭個靚手袋又會整濕喎，孭個腰背啊，我覺得都好有型嘅喎。 係啊，而家有好多袋仔咧，你孭又得，或者腰背又得啊咁樣。 你即係斜孭又得，其實佢做腰背又得。咁你做腰背，當你要擔遮嗰陣時候，你又想瀟灑啲，跟住你就覺得我不如就係攞一個腰背，你又唔使驚，哎呀擔住把遮個手袋又跣落嚟啊，好狼狽啊。 係啊係啊係啊， 成件事就係、 唔錯。 系咪啊？ 系啊，你呢个衬法都几好。 系啊，你衬腰背，跟住衬顶帽都得噶。 嗯， 你衬顶画家帽担遮咁样，哇！我觉得成件事都几英伦风咯。 哇，系喺、香港都得、而且嗰个仲好啱我哋嗰个气候嘅英伦风啊，呢、這个系。 系啊，所以落雨天咧，即系我哋都可以悉心去穿搭，唔好俾个天气影响自己心情。我成日都系呢一句挂喺嘴边。 你呢句最好啊！好喂，好啦，我哋倾咗好耐啊，我哋下个星期再讲，拜拜。 拜拜。 好啦好啦好啦，六点五十九分啦，室外气温系十九度，分道广播噶咯，普通话台咧有音乐早点啊，继续喺普通话台啦。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你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七点零八分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哋，咁啊一齐咧喺今日咧，咁啊二月二十九号星期四咧，一齐起身啦吓，咁啊而家都已经朝头早嘅七点零九分啦，见到有啲射击练习通告，一齐睇睇先。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都提到就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啵啵两声之后咧，开始我哋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啦。咁啊，朝头早嘅七点零九分嘅。咁啊，喺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元浩之外啦。咁啊，见到交通组嘅阿峰都喺度啦。 早晨、啊，大家早晨。 早晨，阿峰。 今日精神啊！ 系啦，啊，都系要埋威少少啊。 系嚟。 系啦。 OK。 系啦，系啦， 系可以， 系啦，非常好啦，冇错啦，系啦。 好， 咁啊，今日朝头早咧，交通方面啊，有啲雾啊，出边唔知道会唔会影响到啲驾驶人士嗰个情绪，跟住应该冇嘅。 暂时咧，因为都未算系繁忙时间，咁所以咧，而家嘅隧道情况都系畅顺嘅，系啦，各区隧道都系畅顺嘅。 咁、哎、好啦。 咁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新界区都系元朗公路嗰个位置都系塞车啦，系、哦、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咁啊近福亨村一带都系车多嘅。 嗯， 系啦。咁就提翻一啲封路措施啦。咁啊，安邦路即系大埔安邦路嗰边有渠务工程嘅，介乎安慈路同埋大埔文娱中心之间有一段安邦路会封闭咗。 哦， 系啦。另外咧，嗱，石排湾道嗰边咧，因为公营房屋嘅发展工程啦，咁所以向香港仔方向。近华富道交界咧，部分慢线系封闭咗嘅，咁所以驾驶人士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 嗯，咁其他都冇乜特别大情况啦。 冇错，系啦， 系啦。咁星期四嘅时间，咁、的而且确咧系有啲大雾嘅，咁似乎影响唔到大家啦。咁啊，驾驶人士其实都好醒嘅。 不过大雾都系要慢慢揸，小心啲，系啊。同埋因为路面就会跣，系啦，咁所以就车速都不能够太快。 系啦， 虽然本身都不能够太快。 系啦，咁亦都特别注意住啦吓，咁都未唔系话真系超级大雾嘅，咁但系有阵时你一个唔觉意咧，咁啊睇漏眼就咁啊唔好啦吓。 同埋大雾个人咧个状态都会有少少 攰啲， 系啊会攰啲。 佢将嗰啲咧即系成日中医所讲嗰啲叫咩春困咧， 系啦， 就摆咗喺呢个驾驶嗰度。 系咪嗰啲咩湿热嗰啲啊？类似 春困， 春困系啊，我都唔知啊，中医嗰啲。 所以我哋唔好讲咁多，如果唔识嘅话， 要请啲中医师过嚟。 系啦，冇错啦，咁啊 先专业噶， 又容易令到人哋。疲倦啦，咁嘅感觉，咁所以咧，啱噶，你开车之前咧，即系睇下自己嗰个精神状态，咁如果你发觉麻麻地，咁啊好攰， 睇可唔可以搭车咯， 搭车嗰下就已经打喊咯，咁样。 咁就不如試下搭車啦。 冇錯， 係啦，搭車又唔使揾停車位， 係啦， 係啦，咁啊方便好多。咁啊，而家香港交通工具咧，其實我都覺得好係好舒服噶，好多都。 冇錯， 係啦，係啦，好。咁啊，交通方面仲有咩提我哋咧？ 今日就可以介紹一個新嘅體驗日啦。咁因為最近咧，大家咪講緊嗰個輕能巴士嘅， 係啊， 係啊。咁輕能巴士咧，佢而家運。環境運動委員會咁就聯同咗唔同嘅即係城巴、九巴，佢哋咧就搞咗一個叫做新能源巴士體驗日，係啦。咁呢個係咩嚟嘅咧？就係、是、其實佢係喺呢個建造業零碳天地，即係 Megabox 對面嗰個位置。咁佢有個空地啦，咁佢咧就會有一啲即係小朋友嘅工作坊啊咁樣。咁同埋咧，佢最好就係佢會有一個新能源巴士體驗啦。因為好多人，譬如佢而家新啱啱推出嚟啦，有好多人未搭過，佢唔知係 我未啊 點樣 係啊？你搭咗未啊？ 我都未搭過。 我未啊，其實我係 未有機會遇到。佢而家已經出咗嚟㗎啦嘛，即係佢已經有使用緊啦。咁但係未遇到。咁佢咧呢個活動就係俾即市民啦，佢去嘗試下，哦，到底佢同平時普通搭普通嘅巴士有咩分別咧？咁樣即係會唔會係真係好靜啊？即係傳説中電車係好靜噶嘛？咁到底會唔會好靜咧？咁樣咁，所以咧佢就搞咗呢個活動啦。咁同埋佢有個嘉年華啦，咁可以俾 有嘉年華添啊？ 係啊，佢喺零碳天地嗰度有個嘉年華，咁就主要係俾小朋友佢哋去玩啊，去學一下啲關於環保嘅知識咁樣嘅。咁、時間係幾時咧？就係嚟緊星期六，即係3月2號。咁就1点钟至到6点钟，系啦。咁咧，佢咧中间大概2点几会有呢个环保小故事嘅分享嘅，即系佢请咗人上嚟就讲下佢自己嘅一啲环保故事咁样啦。咁好啦，工作坊佢有啲乜嘢可以玩呢？其实佢主要系俾小朋友嘅。咁唔同工作坊咧，佢去佢对象嘅年龄都唔一样嘅，咁所以就要留意翻啦。第一个就是太阳能的电动小车，即是它 叫什么第一个是太阳能电动小车。即是这个是小朋友自己砌的、 是的，没错。它们会准备一些材料、那就给小朋友过到去，即是上面有电池板的车仔。 这样的没错、那 个、是的。 坐在这里整的。 坐在这里整的。它、应该是有个位置即、就是开班这样。那小朋友就可以学下可能电怎样去接啊，是的，电路板怎样去做这样。那它上面有个那些太阳能电池板，那就可以给小朋友学下，哦，原来太阳能是这样的，这样。是啦。咁、呢个呢个对象的年龄是7至15岁。是啦。咁都是给小朋友的。是啦。咁12岁以下的儿童呢是要家长陪同的。因为可能要处理一些电的关系，咁所以呢他们都不可以太小的小朋友都不可以自己处理。 嗯。 是啦。咁呢个是第一个啦。我见他的车仔呢其实都有趣的。即是都似是私家车的样子砌完出来。一些木板去砌这样。是啦。咁第二个。 哇，都挺得意的这个。这个不是好像上那些科学啊常识 科学 那些。 那些。 系咯，系啊，系啊， 系嗰个概念嘅。 啊，你跟到啊，你唔会讲净系讲 STEM 嘅啫。 上次讲咗咩嘛？嗰个巴士。 哦，系、哦。 有一次你提咗我，跟住、我翻去查咗。 啊，叻咗、哦。 多咗个 A。 系咯， 冇错。 好嘢。 咁佢仲有第二同第三个嘅，咁就系一个系嗰啲马赛克夜灯啊，即系咧黐玻璃喺出边，跟住就会有唔同嘅图案， 唔同 嘅 颜色啊嗰啲啊嘛， 好靓嗰啲咧。咁佢就系上面有一个太阳能板，咁咧就可能即系日头吸完光啦，咁夜晚佢就会自动发光咁样，咁系一个太阳能嘅夜灯咁样。 哦， 系啦，咁 系咪着一晚都唔知？有时呢啲咧，我自己我细个都有玩过嘅，唔知咩日头就 系 摆喺度吸光，跟住成日咧就我僆仔嘅时候咧就望住佢吸光，系啲细路仔系咁噶，望住佢吸光，跟住夜晚睇住佢发光，系啦。咁但系通常去到半夜嘅时候 就熄灯， 系啦。 你瞓觉左右， 唔系因为佢唔够光， 唔够 电啦，系啦，唔够能源啦，咁、所以就又熄咗啦咁样，跟住就 呛。呢啲小夜灯咧，佢上面嗰块太阳能板都唔会太大，所以佢吸到嘅能源应该都唔会好多。 似系嗰啲计数机嗰啲系嘛？ 应该。有手板咁手板 咁、哦、都大，咁都大 嘅， 咁都大 嘅。喺小朋友嘅即係組裝到嘅。 而家咧有啲叫做行山嗰啲野外裝備嘅。 係啊。 咁其實佢哋我見過有一批咧係用太陽能電池嘅。 嗯。 咁太陽能電池係點樣咧？就係、你孭住個背囊啦，跟住就有塊板，咁你可以勾喺個背囊嗰度嘅。咁你一路行嘅時候就喺個太陽下低，你跑緊或者行緊㗎啦，咁樣就係咁。帮你系啊，储紧嗰个直接将个太阳能转化成为电力，就摆喺你个叉电池入边，即系你个充电池入边。 系 好啦，咁充电池咁你到要用嘅时候，你咪喺嗰度攞电咯。 系啊， 系啦，咁所以嗰个咧，我又觉得个效能几好，佢都系手板咁大嘅咋。咁当然你系又系要太阳能嘅，你大家知啦。咁你就总之一有太阳，你就摆出去晒啦咁样。 系啊， 系啦，咁啊天阴嘅咁。 天阴梗系会打折扣啦， 冇错， 系啦。咁所以呢个咩马赛克叫咩话？ 太陽能馬賽克小夜燈，係啦，佢個全名係咁樣啦， 係 啦，咁佢呢個咧個對象年齡就大少少嘅，就去到13至18歲，因為可能操作上比較複雜少少，即係細路仔佢哋未必可以， 因為牽涉到儲能嘅嘢咧，呢個已經 同埋可能有玻璃。 系啦，系、哦、 因为有玻璃都比较危险少少嘅，系啦，即系可能戒亲手啊。 我用玻璃纸啫， 应该系玻璃真玻璃， 哇， 即系一粒粒嗰啲咧，去砌砖嗰啲，系啦。咁、 哦、 所以佢个年龄就大少少嘅，咁样啦。咁另外有一个就系、是、Steam 就系 Steam 嘅活动空间啦，佢就系可能系教你点样用 Steam 去做一啲关于环保嘅做法咁样。咁呢个咧就系、是、7至15岁嘅，有啲互动嘅游戏咁样嘅，系啦，咁啊俾小朋友解下难啊，咁样促进下佢哋嘅即系思维啊，咁样咯，系啦系啦，咁佢、哦、有三个工作坊嘅，咁咧完成咗之后咧，即系做晒呢啲工作坊啦，咁跟住佢有个电子小测验，即系可能问翻你，哦你学到啲乜嘢啊，咁样，咁咧佢就有机会可以换到呢个电能巴士嘅模型。 哦，电能巴士模型 系啦，佢哋出咗特别出咗就系、是、即系九巴、城巴各自都有啦。咁然后佢哋就会做咗一部系1:120嘅，即系细细地，大概系咁上下大，我谂系手机大少少啦。 哦，系啦，系啦，系啊，你要形容埋手机大少少，你 手机大少少， 你指俾我睇有几大冇用嘅。 系啦，咁就系可以换到呢个巴士嘅模型咁样嘅。咁同埋我觉得呢个活动咧最好就系佢有得试呢个新能源巴士嗰部分。系啦，咁佢系喺彩虹站。同埋喺呢个启德出发咧，都会有得可以试到嘅。咁彩虹站咧就系、是、可以试到呢个电能嘅巴士，系啦，电能穿梭巴士。咁佢就系来往呢个嘉年华啦。喺彩虹村咧就系12:50左右就开始有噶啦。 哦， 系啦。咁嘉年华有回程嘅，都系去翻彩虹村嘅位置，都系搭电能巴士。這個、呢个咧就唔需要预约嘅。系啦，嚟紧呢一个氢能巴士就要预约啦。系啦，咁佢喺启德出发嘅，喺启德站嗰边。咁佢就係1:45，下晝1:45左右，係啦，咁呢半個鐘一班嘅、 嗯， 就要網上預約嘅，係啦，咁啱啱上面提到工作坊咧，都最好要預約翻啦，因為、嗯、位置都有限啦， 明白， 係啦。 好，咁大家就上网自己揾下呢啲嘅详情啦吓，又氢能又电能啱噶啦，我哋都 环保要小朋友开始学啊嘛， 系啊，唔通仲同佢哋讲柴油咩？唔讲噶啦，而家系啊， 唔得要环保，大家都要环保， 佢哋都唔知咩叫柴油噶啦，可能好啦，唔该晒阿方，唔该晒天气方面啊，今日特别啊，我哋揾咗特别嘉宾啊，嘉明同我哋出去睇下大唔大雾。早晨啊，嘉明，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晨光听众，我头先听到你哋两位讲下啲小夜灯啊。讲下啲电能咧，我都真系觉得好开心， 都几好玩， 有嗰种系太阳能电筒嘅感觉。 系啊，系啊，呢个攞你命3000 friend 嚟 嘅，好中意，好中意。不过咧，其实都啱嘅，即系睇翻头先讲嘅好多唔同嘅焦点咧，都系讲点样推动电能啊。咁啊，令我谂起寻日呢一份好厉害嘅财政预算，我都有讲，譬如话电能车，咦，一换一、啊、都系一个新亮点嚟 嘅。系啊，即系大家车主啊，仲未换嘅就系咪要谂下咧？ 可以谂下啦，系啦，可以考虑。下啦，多个诱因俾你去考虑下咧，详情咧可以阵间，咦？因为佢咧会嚟紧有财政司司长热线啊，今日嘅8:05咧就会喺我哋有台，即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咧就会听得到啦。 系， 咁啊，到时睇你啲咩问题可以直接打入嚟啦。不过而家呢一刻咧，听到你啲雀仔叫啊， 我听到、啊。 系咪有微亮嘅雀仔？因为咧，讲真，今日望上天空咧，又唔系话真系蓝天白云，系一片乌云咁样样嘅啫噃。咁、所以感觉上咧，都系有啲天阴阴啦，阴阴冻嗰种嘅感觉啦。但系实际上又唔系好冻嘅啫。先讲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咁啊，天文台就话俾大家知咧，今日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同埋薄雾。日间最高嘅气温咧，大约系2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稍后咧就会转吹北风，天气转凉啦。咁去到时咧，市区嘅气温就会下降去到5，得翻最低16度。 哎呀，要着多件衫啦。 系啊，新界会再低1-2度添啊，小伯，你啊，平时住村屋嗰啲啊，真系要着翻多件衫啊。 仲要搭埋冷帽添啊。 使唔使啊？去到冷帽啦，已经都仲未入笼系咪啊？ 系啦， 啲美食种就全部 冇错，你讲得啱。 咁啊，讲埋展望啦，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气温就会进一步下降噃。星期六咧，早上市区气温大约系13度左右，新界再低到2-3度，即系可能见到10度。甚至乎系会唔会单头字头又出现咧？ 翻去9字啦， 啊， 会唔会咧？会唔会可以挨到九字咧？ 系啦， 好似我哋讲股市咁，挨住九字，挨住单数， 九点九度咧？ 会唔会到时见得到咧？咁啊，睇下今个周末嘅时候点样样啦。咁而下周初咧，哎呀，佢又会上翻嚟，气温逐步回升，同埋有几阵骤雨添嘅。 系又上又落噶。好，咁啊，而家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90%嘅。唔该晒嘉明，快啲交嚟啦。 好啊。 头先啲鸡咧真系几好味喎。 系咩？我冇食过。吓、 啊，你做咩唔食啊？ 你同你细佬啊，一人一只鸡髀，佢哋咧就叫我食晒啲鸡胸咋。 佢哋惯咗啫，一时唔记得。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偏心的小故事会不会都是你的故事呢？ 晨光大学， 好啦，早上嘅7:22，咁啊，除咗特派员嘉明之外，今日咧喺晨光大学，咁啊唔系特派员，向我哋常驻嘅调查，我哋嘅讲师啊，就系嚟自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平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早晨 啊，咁我知道坊间咧，其实都有好多嘅食物咧，都会即系有个标榜自己啊，就话我哋呢一种食物咧就叫做烧脂食物嘅，咁啊听起上嚟咧，其实都几梦幻啊，我竟然食咗落去之后咧。佢话帮我减磅，定系帮我消脂，定系帮我嘅体型可以重新再修正咧？咁样嗱，就咁听个字面嘅时候，都有好多好多无限嘅幻想啦。 系 咁，对于一啲即系体重管理嘅人咧，可能会特别就系揾到个亮点。咁但系对于呢啲字眼上面嘅食物，其实通常系边一类型嘅食物，又系咪真系有咁大嘅功效咧？咪咪。 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入面嘅食物元素啦，而话去帮助呢个消脂嘅。不过即係最常见常讲嘅呢，就话啊、哦、有啲食物呢就係针对嗰个新陈代谢，咁令到呢啲嘢就啊分解得又好啲呀、啊又可以增加你个新陈代谢，你就消耗能量又多啲呀咁。咁而另外一种呢就係讲緊佢会增加你饱肚感，咁你饱啲啦就会可能会食少啲其他嘅嘢，咁从而就会变咗卡路里摄取少咗，咁而减下肥啦咁咯。 哦，即系分两种嘅，一种咧就系、是、 仲有其他嘅，系啦，即系可能有啲系因为入面嘅维他命矿物质啊，或者等等。咁但系而家好多时即系 list 啦，即系你譬如上网 list 一啲话十大嘅消脂食物，咁好多时入面嘅话都会讲紧呢两样嘢嘅。 哦，咁我又真係好似咪咪所讲啦，即刻 search 下先，有边啲就係话咩十大嘅消脂食物啊咁样。我见到有啲呢就直头写住话譬如鸡啊、火鸡啊、鱼肉啊，呢啲其实系咪都算系嘅呢？ 嗱，雞啊、火雞嗰啲，火雞咧入面有其實話有個氨基酸咧，佢會幫你個能量使用啊好啲，咁就從而即係你做運動啊或者等等嘅表現好啲，咁又可以即係消耗多啲卡路里啦咁。咁、但係如果你睇整體上嘅話，雞啊、火雞啊，甚至乎魚啊，我哋特別係講高油份嗰啲魚咁，係啦，咁佢哋都係一啲好豐富蛋白質嘅食物。咁其實都有講，如果你蛋白質即係話食足够嘅话，咁其实咧个饱肚感系好啲嘅，咁、你饱肚感好啲，系啊，因为始终佢都真系一个食物摆咗落肚都需要消化啊嘛，浪费嘅食物嚟嘅，系啦，咁所以如果你食得多啲嘅话咧，咁系会饱肚感好啲，咁如果饱啦，咁你会唔会再食其他嘢咧？咁、个机会就会少咗，咁就令到你可以即系减低咗个进食量啊，咁、啊。從而就幫助體重管理啦，咁咯， 即係其實真係要喺嗰個食物度咧食咗落去之後，佢會喺你身體產生啲咩變化，或者食物本身佢入邊所含嗰、那個，譬如佢脂肪量幾多，去斷定佢算唔算得上係一個叫做幫到你體重管理嘅食物嚟嘅咯喎。 但係有啲講法又會講緊話，好似果仁呢啲咁啊，雖然有纖維有蛋白質，但係又高脂喎， 係 咁我入嗰個脂肪又好喎，咁有啲説法就係呢啲脂肪好咧，亦都可以令到嗰個代謝啊會好啲，尤其是可以幫咩減膽固醇啊咁膽固醇都係一個脂肪嚟嘅，唔係淨係體脂，係可能血管嘅脂，咁所以嗰啲都可以叫消脂食物啦。 哦，咁有啲嗱消脂食物又係佢super food 嗰啲超級食物又係佢，譬如牛油果咁樣，喂咁佢玩曬啦，牛油果咩都係佢嘅，係唔係㗎？ 嗱，咁所以其實如果咧真係睇一啲可能講緊啲醫學研究報告啊，關於呢啲嘅食物營養元素咁樣樣咧，就講緊你會去睇到咧，係佢哋都會講一句，其實你個入 diet 唔係任食㗎，即係食咗呢啲嘢食，你都係要保持一個健康嘅飲食。咁而再喺入面加入呢啲食物嚟講嘅話，佢會發揮佢應有嘅效用，譬如真係愛嚟燒咗你血管嗰啲嘅膽固醇啊，減低啲壞膽。固醇啦，或者帮助你去改善嗰个肚脂肪啊等等呢啲咯。但系即大部分都系讲，你会见配合均衡饮食啊，要食得健康啲，而唔系话，咦，我加咗牛油果或者我加咗果仁，我就可以随意食其他嘢啦，冇问题，唔系咁样样啦。 哦，我见到坊间其实唔少咧，就系讲紧一啲所谓消脂嘅食物，佢哋都会放咗一啲辣椒嘅元素喺入边。咁辣椒咁，我哋梗系英文都叫好，食完咗 hot 咁样。但是它是不是可以好像我們的形象一样呢，好像一把火燒曬脂肪，是不是的嘛，是吧？ 梗係唔能夠一百分之一百分之一，因為其實辣椒素咧，咁因為辣椒入面有辣椒素，咁呢個辣椒素咧都係話會可以增加個脂肪燃燒啊，同埋咧亦都減低咗嗰個嘅即係食慾嘅，即係減低咗你食進食嘅量啊，等、 哦、 你覺得冇咁肚餓。 但我見到啲人咧，因為叫做無辣椒不歡啊，佢越加辣椒越食得多、哦。 咁呢啲就要去睇因人而異，因為有啲人真係由細到大食慣辣椒，咁、而佢哋真係承受嗰個辣會強好多，咁但係有啲可能真係一啲辣都唔食得嘅咁，係啦，咁而你亦都要知道翻辣椒素雖然話有佢個效果，但係你嘅辣椒素係愛嚟即係辣椒又要加啲油落去啊，又要調味啊，或者可能講緊一啲嘅四川食物等等嗰啲好多啲辣椒都落去，但係你油爆過啊，咁多脂肪加咗落去，而你食嘅話，其實有機會就抵消咗嗰個效果咯。 哦，咁即係如果我就算係辣椒的你可以加，不过就要看看本身的辣椒它是怎样提炼出来，怎样提取的辣椒出来。 是啊，没错，因为你那样东西有效，但是你猛加的东西是会加它的能量，即是将个食物那个汁酱或者加高了个卡路里，又加了多了个油分，那你怎样去控制个卡路里摄取，而从而令到身体有个负能量，而帮你可以减肥又好，怎样都好。这个其实已经失了调的了，如果没有在这方面想。 即是潮州辣椒咁多油嗰啲就应该唔係话可以做到消脂效果㗎啦。 是啊是啊是啊，真的，所以要小心一点，即是我们讲可能有些人会加一些辣椒粉 或者有些真的吃少少新鲜的辣椒啊，这些那其实除了用来增加食物味道的话，那它都其实是一个健康的食材，那加下去配搭一下其实都好，除了有辣椒素其实它还有些抗氧化物啊，那真的对身体即是不讲消不消脂啦，但是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是啊，新鲜辣椒啊，看看大家今天会不会即是试一下用这个方法吸收一下辣椒入边辣椒素，从而帮助自己啦。今日倾到咁多先，唔该晒 Mimi，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朝八点将会出席财政预算案联合电台节目《财政司司长热线》。在昨日公布的新一份财政预算案，虽然继续派糖，但是派糖规模缩减至115亿元，除了不再派电子消费券，亦都没有提供电费补贴。利得税、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的退税上限减至3000元，首季差饷获宽减上限1000元，综援、生果金等就继续额外多半个月。预算案又公布即日起全面撤销楼市辣椒，3000万元或以下的自用住宅按揭成数上限放宽至70%。青衣长皇村一个单位发生火警，39岁男住户涉嫌纵火被捕。 事发喺凌晨近一点，警方接获多人报案，市场宏村宏文楼一个单位怀疑起火，消防到场将火救熄，并且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经初步调查，以涉嫌纵火拘捕39岁男住户。他之后被送往玛加烈医院接受检查，送院的时候清醒，正是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葵青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说案中没有人受伤，而火警期间有大约50人要自行疏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和薄雾，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转吹北风，天气转凉，市区气温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进一步下降，星期六朝早市区气温在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阿峰先提翻你啦，沙田乡事会路天桥同埋大埔公路沙田段交界系有交通灯失灵噶，咁驾驶人士驶经有关嘅路口时候就要加倍小心啦。跟住同你睇翻隧道情况，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嘅方向排到去欣怡花园，西隧去九龙方向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排到去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怡和大厦的位置是车多的。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龙尾去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现在的位置是车多的。还有因为有交通灯失灵，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的位置。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左转大老山公路是车多的，现在排到去科学园。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全港18区嘅运动员将会参与第九届全港运动会嘅8项体育赛事，为所属地区竞逐殊荣。体坛盛事又点可以冇咗你嘅支持？大家都成为啦啦队，一起为运动员打打气啦！全程投入呢项盛事，感受最精彩的一刻。第九届全港运动会，全港运动，全城一动。详情请浏览 www.hongkonggames.hk。 喂，我哋识咗20多年，你乜嘢都会话我知噶， 梗系唔系啦。 吓、啊，你竟然有嘢瞒住我？ 无论我哋几熟都好，我都绝对唔会将即时通讯软件嘅编码话你知嘅。 哦，咁梗系啦，编码同埋双重认证功能系用嚟防范账户被盗用。如果随便话俾人知我个编码同埋收到嘅验证码，咁即系自废武功。记住，网络安全上留神，数码身份要睇紧。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开动精装流动广播车， 八场限定快闪直播 全部完成啦， 完美啊，简直 你话佢哋啊，你 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联同广东广西大气候旅游乐园嘅团队已经完成 Pop Up Live 任务啦，嗰晚真系谂起都开心啊！ 天咩黄金啊！ 留意收听香港电台各大频道， 我哋24/7全天候服务，真系随时再有消息 pop up 到噶。 快闪直播拉近你同我，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 由张译饰演嘅主角刑警魏国平。 八年前追捕连环凶杀案行动中目睹战友牺牲，但被凶手走甩，自此成为他一个心结。 连环杀人犯销声匿迹，八年后再次出现，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7:37，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 早晨嘉明，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哇唔辣咯， 讲紧啲楼系咪？嗱，琴日就宣布咗呢个财政预算案啦，咁啊今年嘅预算案主题咧就系坚定信心，抓紧机遇啊，推动高质量发展，咁啊封面嘅颜色咧就代表破晓嘅神气啊吓，迎嚟希望，拥抱信心，咁啊首先对楼市应该有希望啦，你 有刺激 咯， 即刻系咪啊？ 呢个辣椒就玩咗差唔多接近十年有多噶啦，咁所以改变都要啦，咁因为即系冇一个措施系可以维持喺个社会嘅政策制定嗰度系十几廿年噶嘛，系咁样都有啲少少争啲啦，咁所以依家改完之后，可能琴日都迎嚟一阵嘅刺激啦，关于楼市。 系啊，咁基本上业界都系话呢一个嘅政策咧就最有惊喜嘅，咁啊见得到交投都已经好有反应啦，咁啊整一楼翻俾你。 14年啦，原来。 咁耐啦， 呢个楼市辣椒，14年前我哋做紧乜嘢？ 做妹仔咯， 系啊，我都系 做妹仔咯。 如果做紧，好似做紧有冇搞错？都未做实，14年前 咪系咯， 系啊。你都繼續做緊天空海闊嘅，你唔使諗， 呢個一定係啦， 永恆嚟嘅你係。 但一至五我做緊邊個節目咧？嗰陣時 再諗下啦， 再諗下啦， 再諗下，時代久遠啦，始終。 正式咧喺樓市方面嘅反應啊，同埋個影響咧，就翻俾阿歐陣間同黃德基慢慢喺八點後慢慢講啦。咁啊，另外講下啲都係其他嘅亮點都有唔少嘅噃。譬如話咧，做下創科啊，又或者係文化藝術產業嘅朋友咧，可能都有驚喜嘅。譬如話，淨係講個 Hong Kong Fashion Week 啊，香港時裝設計周咧由今年開始每年舉辦， 係 同埋希望即其實咧睇得到大家去巴黎啊、去米蘭參與一啲嘅時裝周咧，好多香港嘅 KOL 又或者係啲香港名人都會赴會啦，都會去到代表某個品牌出席啦，甚至乎坐頭排第一行影翻啲 reels 翻嚟大家分享咧，都係開心嘅一件事。會唔會香港可以打造到成為呢一個新嘅氣候，吸引到啲韓星嚟香港睇啊？ 哇正啊！ 係咯，或者啲即係外國品牌嘅明星嚟到香港又坐喺第一排，等我哋都可以影下。 系啦，哇，咁啊有双重亮点啊！你以为个明星啊影啲 model 着住啲靓衫行天桥， 咪系咯？ 其实咧身边啲 fans 咧就系咁影住个明星啊， 影佢啊，都系一种产业链嚟嘅，因为始终即系当你带到有适量嘅。有間咁想名氣嘅人咧嚟到去到即係登場嘅時候咧，都會係整個由傳媒嘅反應啦，去到真係整個時裝界嗰種嘅氣氛咧，都會帶動得到嘅。咁啊，希望真係可以搞得好，搞得正啊嚇！咁啊，另外咧有電影發展基金啦，同埋有創意自優計劃咧，都係會希望支持電影啦、藝術啦、設計等等唔同範疇嘅項目嘅。咁啊，呢啲都係一個新嘅亮點，睇文化藝術產業方面啦。另外啦，幻彩榮香港會有新革新喎， 係啊，應該呀，呢個又要 update 下啦，因為 为呢个都系玩咗十几年啦，咁啊系时候 又要转一转啦 ，update 下啦。因为十几年前阿财爷都未系财爷呢个位，咁佢可能嚟到嘅时候都觉得啊，加啲唔同嘅嘢，甚或乎会放烟火啦。咁琴日最认真去睇就系、是，哇、哦，原来烟花同烟火系唔同 嘅嘢嚟嘅， 原来两样嘢嚟嘅。 系啊，嗱、哦，话说嘉明都曾经为过呢一件事做过录音啦， 系可以讲下。 系啊、 這個， 因为咧都会去逐个大厦介绍嘅，由以前啱啱开始第一代嘅时候咧，讲紧系大概三十零栋大厦参与呢一个环彩荣香港嘅盛事啦，去到而家都系不断 update， 因为香港又不断有新楼出现，同埋又不断有新嘅不同嘅楼宇咧去到参与去做呢一件事，咁所以咧，佢当中有几栋咧？是几栋嘅啫，唔系全部嘅，会喺个天台嗰度加烟火，亦、 哦、 都唔系晚晚都有烟火嘅，只不过系期间限定，间唔中咧就会有啲特别日子、啊、会有烟火效果。烟、啊、火效果嘅意思咧，即系喺某啲大厦个顶咧会爆几下咁样样咧、嗯啊，就唔系喺个海入边有等船放嗰种嘅烟花，咁、啊、所以感觉上系有少少细型咗嘅感觉嘅、 哦， 好似我哋当年咪有一年咧系因为疫情关系咧，我哋就冇放烟花，但系倒水嘅时候都有几栋大厦咧， 有啲烟火， 就系、是、有呢啲烟火就系、是。 我可唔可以咁样理解？烟花咧就系嗰啲烧白嗰啲就烟花， 爆到好大嘅。 系啦，烟火就呼咁啊，有啲好靓嘅火飞咗出嚟咁嗰啲。 我都觉得系好似小白咁样形容嗰种咯。 最鬼形鬼声嘅啦。 咁所以每次嘅成本根据财爷咁样讲话节省咗噶。咁虽然每个月放一夜咁样，咁但系就百零万到咯咁样。咁啊，即系旅发局亦都计划紧密室嘅赞助嘅。 系嘅。 咁你投嗰几？幾次搞得好啲，咁可能有啲 sponsorship 都係 嘅，有嘅。 有時啲煙花匯演咧、嗯，都真係有 冠名贊助噶嘛， 唔同嘅集團。 你講緊維港喎，其實是全世界都矚目嘅一個海港， 最多俾你。用个集团名嚟拉一下花啦，数下你啦，一百万抵费啦，阿陈总、啊， 甚至乎有无人机表演，可唔可以砌埋公司 logo 出嚟啊？ 哇，即系李生砌提子咁样咯，系咪？ 系咯， 提子都砌到咯， 咪系咯。 嗱，阿李生、阿郭生啊，呢啲 系啦， 听住啦， 系啊， 郭生系啊， 砌埋人样得唔得？ 啊，支持下香港嘅盛事， 多谢多谢， 砌完人样出嚟仲识眨眼噶， 如果有集团。sponsor 咧，嗱香港市民又覺得 又開心啲、哦， 又好啲，因為琴日都覺得哇，即係如果百幾萬放足一年啦，十二次都成千二萬，咁點解唔支援下基層？就是、通常都係咁樣諗嘅，就係呢啲小市民心聲啊。咁但係依家如果投嗰兩炮，即係政府俾錢，跟住到第三、第四炮嘅煙火效果有其他嘅集團肯去 sponsor。咁大家好好，嗱有得睇，又唔使又感覺少少肉赤。咁几好噶，其实 系啊。嗱，讲到一啲比较高收入嘅朋友咧，就可能会有多一个嘅隐忧啦。因为咧，寻日都睇得到咧，嚟紧会有个标准税率系两级制啦。咁即系话咧，能者就要多付。各位嘅打工皇帝咧，要小心少少喺度计呢一个税务方面咧。2024至2025年嘅税咧，就会有少少唔同啦。其实真系少少嘅啫。不过如果你本身个收入真系坚嘅话咧，咁都可能小气上嚟都好似五位数字噶。 你收入坚。香港都靠你啦， 系咪就 系 咯？ 系你噶啦， 系你噶啦， 唔好走啦，唔好走， 成为香港嘅超级英雄就系你啦。 同埋我哋之前引入嘅专才通啦，咁你嗰啲专才都系喺香港谂住置业啦、买楼啦、赚大钱啦，咁你赚大钱都回馈翻我哋香港， 咁梗系要啦。 咁所以个税加用呢个方法咧，我又觉得不为过啊， 系 啊。 嗱，咁另外一种税咧，我觉得系应该加嘅。就是烟草税啦， 哦系， 呢、這个都应该系。 嗱，每支烟税咧系调高八毫子， 嗯， 居民即系每一包咧挨近100蚊噶咯。 哦，我哋三个都唔知噶， 我哋三个都唔食烟， 我哋三个都唔食烟啦， 都唔知烟价对 唔住。唔知都要讲嘅，嗱，根据报章报道咧，就每包贵咗16蚊啊。每啊，依家咧烟咧都有好多唔同牌子，好似你买波鞋咁，又平又贵。 系 咁啊，叫做最贵一包烟都一定系过100蚊噶啦，咁、样咯，系、 哦、 啊系啊，即系报章系咁形容啊吓。大家戒咗佢咯， 系咯， 戒咗 佢 咯， 不过戒烟都唔容易嘅，系啊。我哋18区嘅康健中心咧，都有啲戒烟嘅服务嘅， 系啊。 咁你自己去揾啲支援咧，就嗰啲又免费嘅， 系。 咁你自己揾佢，咁啊戒咗佢就健康人生啦，开展你噶。 不过亦都唔好谂住戒烟系又系好困难， 系啊。 我识得啲朋友就话：，唔食咪唔食咯，跟住就冇再食啦，系啊。 咁简单嘅就系 可以好简单。 你啲朋友太 厉害啦， 太厉害咧，有一个。 佢哋其中一個方法咧，就係識得揾啲嘢 side track 咗件事， 例如咧打機。 例如打機係其中一個啦，又或者閒時嘅時候可能會同啲朋友咧就出去真係好簡單，你做運動，做運動可以頂住嗰個人喺度，因為你啲嘢發泄咗出嚟，又開心咗嘛，你做運動開心。 係咁啊，嗱，關於啦空氣清新咧，除咗少啲人吸煙啊，空氣清新咧，電能車咧都應該會令到條街嘅廢氣減少啦。不過咧嗱，我估之後咧，小白同埋汽車會嘅榮譽會長李耀培先生咧都會再傾談噶啦，喺個汽車環節嗱。电动车啦，首次登记税嘅减免咧就延长多两年，不过咧额度就下调40%啊。咁啊，税前嘅车价如果超过50万咧，就冇减免。咁都系啊，如果你买紧100万嘅车，咁就冇减免啦。咁就往叫做中低端走啦，即系谂系咁谂啦。不过咧，其实香港嘅电能车全部都系被 mark up 噶嘛。因为你喺内地啊，以周边地区买同一个品牌、同一款嘅汽车， 超远啊！ 是起码差15万的 喎。 喔、哦。我不明白为什么香港的电能车要咁鬼贵。即是厂商呢他知道你政府有补贴呢他赚埋政府补贴的冧心。喔、 哦。 是啦即是这个就即是经济学系这样去推演。所以呢有机会呢到时这件事一发生呢即是应该三月底届满之后呢他那个新的安排一发生的话呢你就会看到车呢会突然间大幅减价。 哦、 因为呢个车厂呢如果不大幅减价呢佢当然啦，佢大幅减价亦都话俾你听，佢之前有赚几多啦。 系咯， 系啦， 即系等于啲超级市场买罐头，咦？平时买开10蚊嘅，原来佢减价可以去到5蚊 嘅 喎。 原来佢5蚊都仲赚紧你钱，咁你就知啦。 即系嗱，件事有机会咁推演啦，究竟系咪咁发生？到时大家就会知道噶啦。 系啊，就住电能车都乐见一件事咧，就系我发觉香港有好多唔同嘅楼盘啊，唔单止系商场嘅停车位，而系啲住宅嘅楼盘咧，都慢慢开始去起多翻少少喺停车场当中嘅电能插电位。咁所以都系希望大型。地去推动呢件事啦。 不过依家啲插电就全部收钱噶啦，好少就免费咯。反而佢啱啱推嘅时候，头嗰一两年咧，就好多叫做 so call 叫中插啦。你泊咗架车入去日泊，可能100零蚊一日日泊，咁你就无限插。咁你架车一定插爆啊！你插8个钟头啊，系咪先？ 系啊。 咁但系依家就好少咯。就算你话中插慢插咧，佢都要收你可能3蚊15分钟咁样咯。吓，即系但系佢好慢噶。 而家商场咧好多即系朋友都会揸电能车。你就喺商场嗰度就人坐喺架车入边排队， 系啊， 插电嘅时候都要坐喺入边嘅， 系啊， 插完咧你就要即系将架车揸翻走， 系啊， 你又要腾空嗰个插电位俾其他嘅车， 如果唔系你又俾人锁车啊， 系啊， 即系嗱，我自己电车用家，我真系嗱，如果你要推动电车咧，我真心讲一句，你多啲电充电位， 系 啊，你呢个先系诱因嚟嘅，就未必系呢啲斋系减钱咯，因为你揸电车本身都悭咗有钱啦， 系啊， 同埋嗰个叫做排费亦都会平啲啦。咁嗰啲係節省咗嘅嘢，但係如果多啲電動車位，應該會係一個幾強嘅誘因嘅。 係啊，啱嘅。咁另外都係多咗嘅咧，就係 AI 方面一啲新嘅進展啦。嗱，睇翻呢一份嘅財政預算案咧，就話啦，會有30億元去推行為期3年嘅人工智能資助計劃，資助啲咩嘢咧？包括喺數碼港咧，會全速設立一個人工智能嘅超算中心，首個階段咧，最快今年之內就可以服務噶咯噃。 超算呢個字終於可以喺香港應用得到啊！ 係啊， 都係時候啦。都系成日讲大数据都讲咗好多啦。咁另外咧，资助翻本地嘅大学啦、研发嘅机构啦，同埋企业等等咧，去用下啲中心嘅算力啦，推动翻啲科研方面嘅突破嘅。咁都希望咧可以做到网络安全啊、数据保护啊，甚至乎嚟紧咧做翻啲推广同埋教育嘅活动咧，令到更加多海内外嘅人工智能专家、企业，甚至乎系研发嘅项目可以落位香港嘅。 Sleep, but 前就聽佢嘅 Don't Know Why 啊，呢啲嘅首本名曲咧，都好期待佢再嚟香港啦。唔知會唔會有新嘅唱片，又有新嘅機會咧？因為我哋嚟緊都會吸引大量嘅國際明星嚟到香港做 show 啊嘛。佢係 Norah Jones， 聽過有佢全新作品 Running。 喂，佢嚟我一定買飛， 係咪啊？ 係啊，因為我都幾中意聽佢啲音樂嘅， 係噶， 係啊，同埋佢啲依家玩嗰啲黑膠碟咧，你掂掂都要買翻只呢啲嚟， 都 係 聽翻佢 啊！ 嗬， 係啊，真係嚇咁啊，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嚟啦？呢位蘇寧爵士樂嘅天后啊，喂，小白可以同你講下呢個城市漫步 點 啊？呢個咧亦都係啊，叫做旅發局嘅焦點所在啦。預算案提出啦，旅發局咧將會推動啊，以城市漫步咧為主題嘅沉浸式深度遊。咁啊，針對咧年輕嘅 backpacker 嘅喜好啊，包括咩啦？嗱，你聽下啦，你聽下合唔合河車？我就覺得幾合理河車。 有啲咁嘅事？ 如果嗱，好多嘢都係啊。如果你本地香港人都玩。咁一定吸引到人哋啦， 係喎、 哦，我哋香港人都係醒目㗎嘛。 其實就算係而家呢，即係我未聽呢個住啦，但係而家我認識好多嘅嚟香港嘅遊客啦，佢哋都會特登呢喺香港嘅城市嗰度漫步嘅，因為佢哋覺得香港係一個點樣嘅城市呢，佢哋眼中就係、是、香港雖然係一個好細嘅地方，但佢竟然間可以集合晒所有嘅嘢喺呢度 mix 埋一齊，然後呢亦都可以擠得好好有條理嘅。咁呢樣嘢其實佢哋幾喜歡見到同埋幾中意呢喺個城市市入边影相 系啊，即系佢喺你嘅城市嗰度打卡。譬如我自己家住大角咀啦，咁隔篱咧原来有一间学校咧系李小龙先生咧读嘅中学定小学啦，好、 哦、 多人喺门口嗰度影相嘅， 哇！ 跟住就摆翻阿小龙哥嗰啲 pose， 系啦系啦， 咁我咁都得嘅，因为我成日泊车都会经过啦，咁嗰度又有围住好多人，我成日以为拍戏啊，其实唔系啊，因为你内地嗰啲咩红书嗰啲博主咧哇，好專業嘅，佢一個即係個直播主負責影相啦、講嘢啦，有收音咪啦，跟住有一個負責拍啦，有一個咧攞住個化妝袋 喎，做咩啊 ？artist 個補妝， 幫你補妝， 隨時補妝， 即係有三個人個團隊係。 真係專嚟拍嘢嘅喎，咁樣 係啦， 唔化妝都得，有 filter。 喂，咁我哋會唔會遲啲好似變咗荷里活嗰啲大團咧？嗱，我哋經過咧呢一個就係邊個明星嘅住宅啦？呢個就係邊位名人讀過嘅學校啦？ 之前啊，成成屋企成日喺下邊有啲 fans 喺度等佢，同埋圍觀啊嘛。系啊，跟住搞到阿成成个跑马地住处公开咗咧，跟住都保安都深严咗啊，同埋你知啊，内地可能有啲网民亦都真系会讲话，哇，原来天王都系住呢啲楼，因为好唔同噶，即系我哋嘅豪宅嘅感觉同即系嗰种奢华度，即系我哋系地段贵啊嘛，你明唔明啊？嗰地段同埋嗰个尺价本身都去到个冧心好大，但系你如果去到内地嗰种奢华就可能 别墅 系落地玻璃。咁样，跟住可能 系啦， 可能俯瞰晒成个广州市嘅，咁嗰啲先系豪宅之中嘅豪宅， 装埋钢闸嘅出边。 咁唔紧要啦，我哋唔去睇天王城城，睇首富城城咯， 系都得， 咪系咯。 但系即系人哋都靠 你 个 保安仲深严啊！ 但系人哋靠你住又唔好搞人啊！你谂下，即系如果你门口日日夜都有啲人围住，都令到你都系唔好嘅，系啊！好，我哋保护啊，保护保护天王啊！我都好中意城城嘅，系啊！见佢礼拜三入去拉下马。我都好开心， 我都等佢好开心。 好，讲翻呢一个叫做城市漫步先啊吓，咁啊针对咧年轻客群嘅喜好啦，包括咧头先讲啦，推广远足啦、单车啦、直立板啦、越野跑啦，嗱越野跑就少吧，最啱河车啊，野外观星啦呢啲内容就远胜去销售香港咁啊，我都明白咁样，咁几好啊，因为本身行山咧就已经好多日本人同埋南韩人咧好中意嚟到香港行山 嘅，佢哋觉得麦理浩径系好 amazing 噶。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佢哋中意行香港山嘅原因喺边咧？ 因为香港咧，如果我哋去外国行山咧，通常一行嘅时候，例如我哋行竹林嘅，咁我哋可能就有成个几两个钟咧，都系竹林嚟嘅，系啦。咁如果 树海咁， 系啦，冇错， 树海就系嗰种树就永，即系行咗三四个钟都系。 咁我哋如果行平原嘅话咧，喺外国嘅话咧，咁其实你又要用可能个零钟去行呢个平原啊，先换到个风景嘅。咁我都有听好多外国喺香港行山人士，佢话就算一条嘅，譬如麦理浩径或者惠顺径咁样。咁我哋短短嘅路径入面呢，其实可以同一时间欣赏到好靓嘅大厦嘅景色啦，亦都好近我哋嗰个嘅市区，即係每一个出发点都好近我哋市区。咁变咗你搭车好快就去到，而且呢我哋嗰个风景呢係咁不断去转换。我哋呢度呢会有竹园嘅风景，咁然后跟住就会变咗係树林啦，跟住亦都可能会突然间就上到上一个山顶，即係一个平原嚟嘅，都可以望到好靓嘅风景嘅。所以个变化 化好大， 四面环海咧， 系啦， 即系你好似上到塔尖，一定系睇到海嘅、 嗯， 一定睇到啲靓嘅景致。我估呢一样系会 wow 到亚洲地区嘅啲行山客。 如果你喺一啲譬如内陆嘅地方咧行山嘅话，外国好多内陆地方行山啦、嗯，你无论上到几高都见唔到海嘅， 系啊， 系啦。咁咧香港基本上我哋根本就喺个海侧边，咁、所以其实你基本上高少少啊，欧冠得啱啊，你一定会点都见到有一忽个海嘅， 系啊。 咁呢个 系 好好靓个嗱。你一見到海嘅話，無論係日出定係黃昏嘅話咧，一定靚嘅呢啲塔塔。 咁啊亦都睇到海又玩下啲水上嘢，玩下直立板都 OK 啊。其實留翻喺香港玩啦，直立板。唔好喺深圳玩，你深圳版又漂流翻落嚟香港，其實你本身已經係嗱，依家冇事冇降，我哋主持人梗係幽默咁笑下啦、嗯。老實講，有事有降，我哋都唔敢講。但其實香港都好多地方玩直立板咯， 係啊， 係啊， 需要翻到深圳玩、我覺得有啲嘢真係深圳好啲嘅。咁但係我覺得更加多嘅嘢係香港我哋自身嘅價值。其實我哋玩水先係玩得叻，你諗下夏天幾多船出 rig， 係 咪先？幾多船直立板，幾多船船 P， 嗯， 幾多水上電單車， 係啊， 本身已經好多嘢玩啦。 香港嘅外島嗰個風景咧，個、個水嘅質素咧、真係媲美世界一級， 真係不假外求啊！我自己覺得，所以真係都想都支持旅發局啊，將呢啲頭先話城市漫步咧呢啲嘅項目咧，逐點逐點咁樣放大佢、跟住咧就吸引啲遊客咧用呢啲越野跑。遠足啊，即係甚或乎我哋嘅單車路都好好啦。依家成日都即係差唔多半個香港都俾你可以做得到一個叫做環繞咁樣，咁、可以試下玩一下咯。 遲啲諗下辦法踩埋過海啊，不如 係 啊，喺隧道嗰度整多一條單車。 或者諗下唔知啊，呢個交俾啲智者去諗下啦。 係冇可能嘅，其實係 咪啊？ 都唔係冇可能噶。依家三隧分流之下咧，真係冇咁塞車咧、可能可以有啲新嘅想像出嚟。咁、啊嗱，想像歸想像，咁好過所有嘢都一成不變啦， 係 咪先？咁我哋香港都真係要邁步向前進嘅。早晨，早晨，8:08啊，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有我哋嘅嘉宾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啊，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睇埋份财政预算案。早晨啊，德基。 早晨，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啊。 系咁啊，同我哋一齐咧，先睇，不如睇咗财政预算案先啦。咁都好多 又好啫， 唔同嘅亮点啦。咁啊，睇到啦吓，琴日就公布咗啦财政预算案啦。咁啊，主题系咩咧？坚定信心啊，找紧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啊。封面嘅颜色咧就代表破晓晨曦啦，迎来希望啦，怀抱信心嘅。咁啊，入边咧蕴藏咗咧更加就系和谐团结嘅盼望。咁啊，对楼市应该有啲盼望啦。三大辣椒。全撤啊吓咁啊，先讲楼市方面啦，因为同 Dicky 倾偈咧 ，Dicky 好嘅，咁啊除咗同我哋关心股票市场咧，楼市咧不时咧都会有你嘅观点啦，有你嘅分析啦，三招全撤咁啊，究竟咧楼市嘅状况会系点咧？咁啊，我唔知 Dicky 有冇琴日都去啲地产中介嗰度，冒一冒先睇下有冇销情理想，有冇多啲业主。反价先，哇！呢、這个几耐冇听过，业主反价呢个字，应该有三四年冇听过。好啦，咁啊，Dicky交俾你去讲下啦，好嘛？唔该晒你。 即係全城啊都係密切期待啦，因為同我哋都非常之關切嘅呢一份財政預算案，咁啊終於出爐啦，大家咧都睇到實聽到實噶啦，咁啊當然啊，即係好多嘅一啲即係無論喺未來啦一年，對於我哋特區政府喺即係財政預算點樣用啲錢咧，咁呢個就重點頭先阿歐都講咗啦，同我哋都息息相關嘅，一定係一啲樓市嘅政策。係啦，咁啊，即係講緊簡單呢一句就係我哋用存設嚟形容啦嚇。咁所以咧，尋日咧都係睇住阿司長一路讀嘅時間咧，咁大家可能都係點樣咧？都係咁話切，咁啊唔係生日蛋糕，係咧撤銷咧呢一個三大嘅辣椒税，即係講緊買家印花税、雙倍印花税，同埋咧呢一個嘅即係總之就係三個印花税就要撤曬佢啦咁。咁啊有咩效果咧？咁嗱，我首先講第一樣就係話，可能大家會話，都預期在內㗎啦，都預咗會撤㗎啦。既然啊逆周期嘅措施，香港嘅樓價咧亦都由高位跌咗咁多，咁仲有咧就而家即係望到啊新聞報道咧，通常即係有成交嘅都係啲好即係大幅劈價，比起即係估值又要低啊，又話唔知個樓價回翻去幾多年前啦、啊、咁大家都係睇到呢啲新聞㗎啦，咁所以都預咗㗎啦咁。咁但客觀嘅事實就係政策咧，真係而家真係推出嚟嘅話咧，都係一件相當之正面嘅事。雖然市場已經係早預期，咁但係大家尋日都會見到㗎啦。就哇，好多啲譬如話啲地產發展股，甚至乎個別一隻嘅物業代理股，因為唔係好多隻啦，上市嘅話，咁都真係有個好誇張嘅升勢。話雖然之後咧係有所收窄嘅個升幅，咁當然其中除咗你話即係呢一個即係三個辣椒就係全撤之外咧，我諗其中一個幾關鍵嘅原因咧，都係同呢一個。即係金管局嘅另外一招都係一個相當之即係配合嘅，就係話講緊喺即係大家都知啦，壓力測試啦嚇、啊，你要借呢一個按揭嘅話，咁啊，但係壓力測試咧，同埋就係對於唔同嘅價位嘅物業，我哋可以借到個按揭嘅成數咧。都係有個好密切嘅關係嘅，即係以往可能大家會話啊，即係有啲高收入嘅人士話啊，即係想買個啊，即係高啲價值或者係貴啲嘅一層樓，唔係話供唔起嘅喎、哦，有啲高收入人士嚟講嚇，但係咧。就首期咧，哇！真係你要攞五成出嚟咧，有啲難度喎、哦。咁所以金管局嘅兩樣嘢啦，第一就係話將部分嚟3000万以下嘅自住嘅物業嘅按揭嘅上限成數咧，就調整去到最多70%。咁3500万以上嗰啲咧，就係講緊咧呢一個都上調去到60%。咁其實第一就呢一個都係一個即係對於啊啲即係富裕人士買樓有個便捷度，但最關鍵係呢樣。就係、是、嗰個壓力測試，因為本來咧就係要假設個利率上升2% 咁樣樣嘅，咁但係而家就撤銷咗啦。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合適，甚至乎係一個即係相當之即係可以話係因應住個市場嘅變化作出嘅呢一個嘅調整。因為大家都知啦，即係美國嘅利率咁其實已經見咗頂，咁我哋香港咧就有聯繫匯率嘅制度嘅。換言之咧，其實就咁講個息咧，其實我哋都有望見咗頂。咁好啦，咁美國可能啦即係大家憧憬緊就係下半年就開始會減息，咁合共嘅減幅咧係75个点子，咁呢個就係期貨市場反映緊嘅一個預期啦。咁好啦，嗱，假如真係嘅話，咁啲銀行嘅最優惠利率咧，嗱，雖然過往加嘅時間跟唔足，咁但係如果真係開始減嘅時間咧，都有機會開始減，就算未減得跟得足啲。減幅都好咧，咁已經係見咗頂。咁所以其實，如果你話即係再要係而家呢個基準再加兩厘嘅壓力測試咧，坦白講啊，真係即係難咗少少咯，難咗啲咯。咁所以而家咧，即係改變咗呢一個壓測嘅話咧，我諗就對於所有嘅香港人，譬如話啊，即係尤其是一啲第一次置業嘅人士啊，買啲上車盤啊，咁如果你話即係打工仔咁，即係個壓力測試爭咗呢兩厘咧，咁就。佢哋可能即係喺貸款上高咧，就會相對地比較容易少少咯。咁所以呢兩方面咧，都會對未來啦嚇，即係點解啲大家可能話咁好啦，即係容易啲上車，咁有咩好處啊？切曬啲辣椒，咁啊就係激活咗第一隻個二手市場，因為過往可能係我買一層樓唔夠兩年嚇，得個幾個月。 想賣都唔得，因為要俾額外嘅印花税。咁又或者我係專才喎，我係新移民人士喎，係已經係話即係唔需要徵收啊。不過即係最多就第日將佢再徵翻啦嚇，免徵先啦。咁但都煩噶嘛，係咪？咁而家完全冇曬咯。咁咪更加鼓勵其他啲譬如話即係新移民嘅朋友啊、專才啊，咁可能。即對於佢哋嚟講買樓就簡單啲啦，咁所以即係好多樣嘢，譬如我喺香港我已經擁有一層物業啦，過往要買多層咧，又要睇屋企人邊個有個名，我個個用曬啲名又冇咯，咁而家又可以啦，咁所以又變咗即係幾樣嘢加埋曬之後咧，我都會相信對於香港嘅樓價。唔講話個樓價會唔會反彈先，即係嗰啲業主反價嗰啲就即係都係個別啦嚇。但係起碼好肯定講嘅咧，就係會係令到咧嗰個即係樓市嗰個交投咧，會係即時咧會有一個好顯著嘅回升，因為買賣就會係冇咗咁多嘅障礙。咁就可能有啲人會話：哎呀，咁會唔會咧導致到負資產㗎？而家嗰個按揭嘅成數多咗，咁我都可以好肯定話俾大家聽，就係話過去而家大家聽到零星嘅一啲負資產，或者都冇話零星啦，即係持續。上升趨勢嘅負資產個案咧，其實都會係一啲所謂發展商嘅議案啊、呼吸 plan 啊，頭嗰三年就免息免供啊，好低息啊，跟住啲息咧就貴到冇朋友啊，跟住導致到再加埋樓價跌啊，係通常都係呢啲情況。所以你話會唔會因為一啲大型銀行啊，即係雖然嚇貴價嘅物業嗰個按揭成數增加咗，而導致到呢個情況咧？我個人從分析嘅角度嚟講咧，係唔會嘅，因為而家好多負資產個案都係嗰啲即係發展商議案啊、高成數呼吸 plan 啊、甚至乎係呢一啲即係可能就再誇張啲，有啲係直情係短期免息免供嗰啲，就唔係啲傳統嘅按揭嘅一案咯。所以簡單啲講咧，即係呢一個即係樓市全節壓咧，即係都係相當之正面，雖然都係有憧憬、希冀、盼望已經成為咗事實，咁但係的而且確對於整體激活個樓市，特別係個交投咧，會有個好大嘅幫助。我認為 咁啊，見到啦，政府政策咧都係審時度勢嘅，咁亦都係即係希望上樓嘅人就上到樓啦，換樓嘅人亦都換到樓啦，唔使好似即係頭先 Dicky 都有提過啊，樓市好似冰封咗咁樣去到冰點，咁啊有成交有交投啊，絕對可以激活香港其中一個引擎啦，好似啲電影咧，舊時夏利信福嗰啲咧，啲螺旋掌飛機咧，好耐冇喐嗰啲咧，跟住突然間拉一拉佢，跟住轉一轉翻個引擎先，咁啊架飛機先可以起飛噶嘛，咁樣咁啊一個引擎又喐咗啦，咁啊另一個引擎當然係金融市場啦。嗱，轉個頭先再同 Dicky 講下金融市場，我想同你講下車先咯。嗱，電動車首次登記税減免啦，又延長多兩年啦，額度下調40%啊，咁啊税前咧車價超過50万咧就冇寬免咁啊。Dicky 一定有持有啦，持有自己嗰架电动车系啦，持有嗰自己嗰架电动车。咁啊嗱，嚟紧嗱就冇咁多优惠咁样。咁嗱，你觉得啊，往后推演系点咧？而你自己系真用家啦，咁你觉得其实过往咧，香港啲电能车公司咧都唔知点解咧，周边地区咧可能都系卖紧20万一架车咧，香港咧要30几万嘅，真系啊，撞佢个鬼！咁啊嚟紧系点嘅一个玩法咧？关于电动车，因为听紧可能好多朋友仔都喂心喐喐想换，甚或乎喺财政预算案之前咧，有啲 car sales 都打电话嚟话，喂，可能今次当然佢放风出嚟就系话，可能冇一换一噶，你自己想换车，你谂下啦，咁样即系类似有呢啲咁嘅，即系叫市场嘅传言啦。咁啊，实情就冇咁样发生到嘅，电动车一换一就继续会有嘅。不过就头先都讲啦，个额度有少少唔同咗啦。好啦 ，Dicky， 一次过又交俾你讲下呢个电动车，唔系讲个股票市场啦，讲下电动车个车市啦，好唔好啊？唔该你。 好，咁講個車市呢，頭先你都話啦，我哋都係揸電動車㗎啦，雖然我同阿 O 就唔同嘅品牌咁樣，咁但係呢即係講到電動車的而且確係有個最大好處呢，就係第一啊，好多暫時啊充電站都係有部分都係免費，咁慳到錢之餘呢，真係路邊冇咗一個空氣污染呢，這個我真係覺得係最正面嘅，因為如果你真係講生產一個電動車嘅過程裏面呢，其實你話講碳排放喺生產嗰一刻呢其實唔低嘅，但係使用過後咧，咁就會好明顯地咧，對於地球咧喺特別係碳排放嘅角度嘅污染問題咧，就會比傳統嘅內燃引擎車好。好啦，呢個新嘅税制嚇，即係講緊其實咧一換一嚇電動車嘅優惠其實。 講下講下都有成六年㗎啦，都已經優化咗，唔係新，係優化咗。咁你話合唔合理呢？即係税前車價50万以上就冇得優惠。咁嗱，即係真心講，如果税前車價都50万嘅呢，其實都係都相當之貴㗎啦。都講緊呢係一啲即係起碼係一啲歐洲嘅頂尖而嘅品牌最頂級嘅型號嘅電動車呢，先至會去超過呢個價錢。咁所以其實呢喺呢個價錢以下可以享有呢個優惠呢，我覺得都係合理嘅。即係如果你話買得大都幾貴嘅車，可能大家會話咦咁我都係買架電動車啊，咁但係你買架即係超豪華嘅，咁你即係少咗啲優惠呢，咁我都覺得合情合理啦。咁但係呢一個門檻都可接受嘅。咁所以我話喂唔係喎，即係如果你話我哋以車價嚟計，比起即係鄰近嘅國家都係貴喎，咁咁呢個就向來都係㗎啦，因為始終香港咧有啲似咩咧？嗱，個個成日都攞講新加坡，我同你講咧，攞新加坡嚟比嘅話咧，如果你係車迷咧，你係真係慘不忍睹啊！即係好會好困難啊？點解？因為仲貴啊！佢哋喺新加坡咧買架車，你要落地咧，仲要買一個牌照嘅嗰個叫 COE， 咁即係仲要拍賣翻嚟個價錢，仲要浮動嘅添。咁如果你話真係講落地嘅成本啦嚇，咁啊香港都平過新加坡好多啦。雖然比起你話啊，尤其是比起美國啊，咁啊真係冇得比嘅，真係係貴好多嘅。咁但係曾經咧，即係電動車就全面税，咁後來咧就一換一，咁就會有個優惠。咁到而家咧就簡單啲講啦，就係話個電動車如果太貴嘅話咧，就享有唔到個稅務優惠咯。咁但係相對地平啲嘅入門啲嘅唔係太貴，就算歐洲品牌啲基本啲嘅型號咧，其實都仲可以享有到嘅。咁啊當然啦，即係嗰個即係稅務嘅即係話寬減嘅上限咧係有所減嘅，減咗成40%嘅28,500元咧，減到172,500元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咁樣計嘅話咧，其實車價大概27万以下嘅電動車咧，就新買家咧就可以攞到全額嘅呢一個首次次登記税嘅寬減。咁呢、這個呢條數都係合理嘅，即係話鼓勵大家換電嘅車，但係咧就唔係買啲即係超豪華品牌咯。咁所以望一望落去咧，咁可能咧就對於某個別啦，唔好幫我賣廣告啦，但係某個別啲入門啲嘅電動車型號品牌，可能就會幫助大啲啦，或者可能係啲就算歐美品牌都好，就是、最入門嗰啲型號咧就會即係嗰個稅務優惠就會多少少咯。咁所以都合理啦，因為曾經有段時間咧，大家都會驚話，即係會唔會呢個電動車嘅優惠一換一直情會冇咗咧？咁但係而家起碼都即係仲可以玩多兩年嚇，咁啊亦都等大家即係未由呢一個內燃引擎變電嘅朋友咧，都可以考慮下未來嘅一個即係財政年度去做呢件事咯嚇。 嗯 ，Dicky， 我哋又翻去咧講翻金融市場啦。嗱，香港嘅債券發行咧，一定係喺亞洲咧處於領先嘅位置，咁点解啊？因为国际债券嘅发行量咧喺亚洲区咧已经连续7年咧系排第一位噶啦，咁啊，其中咧特区政府咧发行嘅债券咧更加被市场认为咧系另类派档嘅措施啦，咁啊真系啊，琴日冇消费券或者冇现金派发，咁啊呢啲另类派档又得唔得咧？包括咩咧？咁啊零售官债咧咁就发700亿啦，咁当然啦，我一阵都想问 Dicky 系咪可以发多啲咧咁样吓，咁啊未来5年咧，总发债咧都会超过950亿嘅咁样，咁啊啲债我嚟做咩啊？咁啊，包括推动北都啦，即系北部都会区啦，同埋一啲基建嘅咁样。咁见到过往，譬如无论系银债啦，以至咧销售通胀挂钩债券咧，其实都几受市民欢迎嘅，每每都录得超够啦咁样。好啦 ，Dicky 交俾你讲下，今次个额度可唔可以再增加多啲？而呢个另类派糖系咪市民都？有機會，如果佢公布出嚟都參與下都不為過咧。 係，咁而家咧就債咧就唔係淨係政府嘅零售債券啊嘛，咁而家亦都有一個新嘅概念，因為要點啊，即係特區政府咧都要推廣金融科技啊、綠色金融啊等等啦，咁亦都有好多大型嘅基建要上馬啦，有啲就會延遲咗啦，咁都合真係好似歐頭先講即係審時度勢嘅，咁而家亦都有即係基建嘅債券嘅計劃啦，咁亦都頭先都講啦，有綠債啦，有銀債啦，咁其實就當然即係而家呢個額度。 呢，你話係咪已經係都足夠呢？咁我覺得都，如果以即係今個即係財政年度嚟講呢，即係幾個唔同類別嘅債券發行嘅話呢，咁其實都係會第一會激活零售市場嘅，第二咁亦都會令到呢有部分嘅一啲嘅即係基建嘅項目呢可以通過即係發行債券去做。啊，其實亦都唔係新嘢下，譬如話過去呢五水一橋呢其實亦都有發過債券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到現在呢的而且確喺零售嘅層面嚟講呢，香港嘅債券嘅市場呢係發展得真係幾好嘅。想先幾樣嘢啦，譬如好似之前機場管理局亦都發咗零售債券啦，唔係政府㗎喎。咁但係咧，都係已經係即係有一個新嘅產品可以出到嚟，咁所以即係對於基本上散户投資者又好啦，嚇，又或者個別嘅即係一啲嘅機構性嘅投資者都好啦。咁而家香港嘅債券嘅產品，不論係俾機構投資者同散户咧，都係多咗非常之多嘅。咁仲有就係話而家始終都係利率一個處於一個相對比較高嘅環境，雖然嚟緊可能會憧憬住利率有一個見頂回落嘅趨勢。就是、有輕微下調，咁但係下調嘅幅度又未必話會好大，咁所以其實而家呢一個位置咧，其實對於債券嘅投資者嚟講咧，有正面嘅、哦，因為即係假如真係即使去即係譬如話未來可能有個減息嘅空間啦、啊、即使香港都係咁話啦，最優惠利率啊 ，HIBOR 可能都會照跟啦，咁其實對債券價格咧，可能又會有個支持、哦。咁啊，所以幾樣嘢咧都係令到我哋香港即係大家亦都知道啦，即係其實金融市場咧又真係唔係借得股票嘅，仲有好多嘢嘅，債券亦都係其中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資產嘅類別。咁所以我即係望落去預算案嘅安排咧，咁其實都係即係會可以第一就令到政府喺推行呢啲基建嘅項目裏面又可以通過發債去進行啦。咁好幾樣嘢咧都係會即係亦都可以緩和到一啲短期嘅財政嘅壓力啦，因為話曬即係今年下即係唔係話太好景嘅時間，都係一個所謂嘅預算嘅赤字啦，咁所以都會係正面嘅一件事咯，我認為。 嗱 ，Dicky 仲有兩分零鐘到啦，就去新聞啦，同你咧 wrap up 埋港股啦。咁港股啊繼續受制於一百天線啦嚇，咁啊，琴日要跌嘅跌253點啦。今日你關於港股嘅睇法同埋預測又係點樣咧？ 係嗱，雖然真係琴日都係跌嘅，咁但係你話喂係咪關份預算案事？咁就唔係啦，因為地產股就已經升㗎啦。雖然咧有啲升幅都收窄咗，咁但係跌嘅咧好明顯係啲新經濟嘅板塊啦。咁但係大家都冷靜嘅睇個市，點解咧？譬如話我舉個例要講個別嘅企業，譬如話啊理想汽車好好又賺錢啊，咁佢個股價升㗎喎。咁跟住即係總之一句講曬啦，即係如果你有個別標青嘅業績嘅話。是會升的、又調回轉有些新的政策，譬如好像網易有又批到新版號、它的股價呢就表現呢就非常之飆青，所以我想現在在這一刻呢，即雖然很老土地說、炒股不炒市這句說話，但都是的、隨著恆指由低位都已經有個幾明顯的反彈過後，亦都100天移動線大家都知道是一個比較大的阻力啦，我經常都說、100天線真是一件事來的，突破了好事、跌破就大件事，但現在就是、突破好，但系咧又未必话企得定，可能都喺呢个水平度，即系所谓整固一下啦。咁我谂都系合情合理嘅。咁我觉得其实整体嘅趋势，即系今日就礼拜四啦。咁但系我会觉得仍然都系有机会喺未来嘅即系一个星期到啦。即系其实都仲系有一个持续即系反弹嘅空间喺度嘅。咁即系暂时嚟讲，即系叫做有一个少少嘅获利回吐先嘅态度去睇啦。 系咁啊，气氛转好咧，当然市民们咧都系开心嘅。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咧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该晒 ，Dicky， 听日再倾我好嘛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Dicky、 晨光第一线。 哇！聽 Dicky 咧已經涵蓋咗成個啊呢個財政預算案嘅一啲措施嘅公布啦，咁啊都係積極樂觀嘅，係啊，大家又唔需要諗到哇啲樓會即刻爆炒上去啊，唔會嘅，所有嘢都係慢慢嚟嘅。香港嘅投資者都唔係急於出手嘅，而且咧我知道有啲好有實力嘅家族地產投資者咧。 其实物物都卖紧货噶啦， 系咪、 都唔使辣唔辣椒嘅，即系人哋见啱就买咯，见底 就 买咯， 即刻好多啦，感觉上倾盆而出咁样样啦。咁睇下大家自己本身嘅资金能力有几多咯。 系嗱，市民都系啊四个字啦，拥抱住就系安居乐业啦。 系啦， 希望想买楼嘅人都买到楼咧，咁、就 happy 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电台联播节目的时候表示，香港是很小的全开放经济体，受到外围影响很大，包括息口和地缘政治方面。其中地缘政局挑战比较长期，美国减息方向就已经确定，而内地经济稳中向好，东南亚经济发展较快，人口比较年轻，中东要分散投资等都是正面力量。他认为只要睇通大形势，掌握好定位和方向，本港就能够发挥一国两制优势，以联通国际和背靠内地。对于财政预算案建议发债1200亿元，会否影响财政纪律？陈茂波话：发债不是用来支付政府经常性开支，而是投资未来，包括绿色和基建项目，为未来带来收益。例如今次筹钱会推展北部都会区，借贷比率在国际标准而言亦都非常低，和稳健水平。到2829年度。只是佔本地生產總值大約13%。中國駐英使館發表聲明，回應英國外相卡梅倫提及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指出中英聯合聲明沒有賦予英方任何資格和權利干預香港事務。中方堅決反對英國政客對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無端攻擊。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9008点，系跌19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06，瑞士法郎0.879，加元1.358，人民币7.198，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49，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4.25美元，卖出2034.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同薄雾，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北风增强，天气转凉。市区气温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进一步下降。星期六朝早，市区气温在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啦，东区走廊去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龙尾排翻去维园道上桥位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清理好，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咁另外喺新界区，沙田乡事会路大埔公路交界咧，有几组坏嘅交通灯噶，咁经过小心啦。就系沙田乡事会路同埋大埔公路嘅交界。隧道方面的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是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排到去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近

好中意今日呢一个题啊！如果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都有嚟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嘅话咧，都已经知道今日嘅呢一个题目系乜嘢噶啦，就系、是。牵着你爱的人散步， 哇，好浪漫啊！呢一件事， 呢、這个咧真系要讲我哋而家香港咁多唔同嘅海滨长廊，今日真系呢个机会咧，可以俾大家拍住拖， 系 有冇日落都觉得靓啊！呢、這个 可唔可以率先城市漫步，但系就拖住你爱嘅人一齐去试玩咗先啊？ 梗系可以啦，香港依家咧都好多叫做俾你拍下拖仔啊，行下海边嘅位嗱，旧时咧你睇翻啲。经典港产片咧，行海旁咧系一大亮点嚟噶嘛，但海旁就真系中流，我哋嗰日pop up live 嗰一段路， 系啊，尖沙咀嗰边啦， 系 啦。咁但系依家嘅海旁咧有好多海边噶， 嗱， 譬如你观塘有海滨啦，荃湾又有海滨啦，东海岸即系讲紧北角铜锣湾嗰个位， 湾仔嗰边又有啦， 系啦，湾仔嗰边又有啦，跟住。中环嗰边亦都有啦，哇，真系好多海滨 咯。迟啲咧，即系就连埋港岛嗰边嘅海滨长廊都会，即系如果真系连贯埋全部一线嘅话咧、 嗯， 真系不得了啦、啊！到时拍拖同中意嘅人一路拍啊，哇，你可以由呢个湾仔都唔知行到去边。 同埋最正咧，我哋 行到天涯海角， 天涯海角正。 同埋我哋都中意跑步嗰啲朋友咧，你真系可以做个海边跑咯，做海边跑都好正、啊。即 系 如果可以穿得埋咧啲路咧，做。海边跑啊，咁就唔使封路啊。 唔、 系， 好似而家有好多朋友，我哋嘅超级监制都系中意噶。佢由马鞍山嗰边就沿住海边嗰条路咧，即系马鞍山跑到去大埔。 哦、 其实全条路咧，佢都系海边嚟嘅。 哇！ 系啊，佢围住个吐露港，其实佢就围咗个吐露港咁样跑嘅。其实有唔少人都系咁跑嘅， 几正啊都吓，好风好水，旁边又有得要薯薯有薯薯位，要饮水有饮水位。 哇！呢个又系要赞香港嗰啲嘅跑步劲，即系如果你喺外地都未必够咁多嘅支援，我哋即系你讲得啱啊！要有洗手，同埋嗰啲洗手间，如果你话喺吐露港一带，即系科学园附近嘅话，你嗰啲洗手间要攞奖 嘅 喎， 几好噶，有环保嘅设计当中啊，咁啊，大家可以中意拍下拖啊，打下卡啊，好似今日嘉明咁样同你中意嘅人手牵手，咁啊，中意嘅人唔系泛指情侣嘅，即系譬如好似嘉明、小白咁样有小朋友，其实你一定中意你小朋友啦，你小朋友亦都一定中意你哋啦， 我最细嗰个 B B。啱啱而家可以拖住佢一隻手同佢试下行下街街啦， 系 系啊，我哋可以由屋企行到去公园啊， 哇！ 所以今日我就系拖住佢慢慢散步，因为佢一定系慢嘅，咁所以就会同佢慢步去公园啊。 系啦，咁啊拖住手可以散步，当然开心啦。咁但系除咗拖手之外咧，我觉得香港嘅单车径都咁靓啦，单车都有好多唔同款式嘅。 系啊，系啊， 而家有啲 家庭车系嘛？ 有家庭车啦，咁有以前拍拖嗰啲咪一前一后，而家都有嘅，一前一后嗰、那个。咁当然其中一个可以唔使踩啦。 基本上系呃人嘅呢一部车， 系 只要前面嗰个有力咧就 OK 噶啦。 系啦，即系你睇下边个有力嘅就坐嗰个有力。需要力气多啲嗰个位啦，系啦，咁啊，但系两个人一齐踩嘅时候，嗰、那个感觉咧都系几实在啊， 因 为大家 同步啊， 系啊，同埋大家嘅重心咧系 feel 到对方喺度噶，你就算坐喺架车嗰度，都可以好强烈咁样感觉得到对方嘅味道啦，同埋对方嘅体重啊， 大家可以试试玩玩佢啦，咁啊，依家都系今日天气都还可以啊，系有一两阵微微雨咁大把咯，虽然都系大致多。咁日间咧最高气温咧大概21度啊吓，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啦，咁啊天气咧稍后会转凉啊，所以你话如果要踩单车啊或者拖下手仔啊漫步下咧，可能今日系一个绝佳嘅时间。 系啊，因为天气凉凉地咧，你拖住手又唔会觉得热啦，你又觉得几温暖。 系啊， 咁样。但系如果你话气温下降咁样咧，你吹得风多又涉亲咧，咁就唔好啦。所以咧趁呢一两日啦，仲系暖暖地嘅时候咧，可以做下呢啲嘢啦。 相信好多人由细到大都系电视捞饭，不过大家又知唔知道究竟电视系点样发明嘅呢？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在1929年的一日，当英国人第一次见到电视图像的时候，全部人都很开心，而他的发明者贝尔德更加流下激动的眼泪。贝尔德出世在英国，从小就看药多病，很多次都差点被病魔夺去生命，但是身体的脆弱反而磨练了他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毅力。大学毕业之后，他在电器公司做事，他对工作一丝不苟，很短的时间就修复了几台淘汰的机器，但是无情的病魔缠住了他，他就唯有辞职养病了。去到1923年的一日，一位朋友告诉他，既然马可尼可以远距离发射和接收无线电波，这样发射图像都应该有可能，令到他受到很大的启发。于是贝尔德就决心要完成用电传送图像的任务，他就将自己仅余的财产卖了，收集大量的资料，然后将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去到研制电视机上面，最后亦都完成了他的设计工作。不过要将设计图纸变成实物，其实都是一件很难的事。第一，他非常之穷，他住的地方同一时间都是他的工作室。第二，就是他的疾病成日都折磨他。不过他依然非常之顽强地工作，成日都是日以继夜，连夜战斗。经过了长时间的奋斗之后，同埋无数次失败，贝尔德终于用电信号将人的影像搬上去屏幕。1929年的时候，英国广播公司就被贝尔德公司开展公共电视广播业务。30年代之后，贝尔德亦都转向了彩色电视的研究，还要有所成就。果然每一个发明的背后都是发明人不断的努力不懈。我们亦都要多谢贝尔德，如果不是我们今时今日，哪有电视捞饭那么开心呢？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光第一线，嘉明。 疫情期间大家都惯了啊，系冇得去旅行嘅时候就可以留翻喺香港旅游消费啦。意思即系咩咧？喺香港所谓 staycation 啊，去下啲唔同嘅酒店享受一下，或者喺香港办旅行啊，咁样咧，都其实几开心嘅。 办旅行都几搞笑， 系啊，办旅行跟住执晒啲行李，咁啊出去行一转，翻嚟都有个心情喺度噶。 系啦，甚至乎咧，即系当你自己本身办旅行都办唔到嘅时候咧，我都见过有啲网友咧就会用。一个奇招，就譬如话咧，用一啲平时会爱嚟做清洁嘅一啲圆圆地嘅樽嘅边，跟住咧就自己坐喺佢隔篱，喺佢前后嘅角度咧，跟住就影个蓝天相， 哦、 就扮自己坐咗喺架飞机嗰度咧，望住出边嗰个窗口影张咁嘅相。 喂，我有见过呢啲唔少人去到影相嘅时候咧，就真系而家啲电视画面相当之靓啊！佢直头咧喺个电视嗰度咧就可能play 緊一啲 live 嘅片段，跟住咧例如佢 play 緊一個係雪景嚟嘅，跟住佢咧就本身個身咧就著到好似去咗旅行咁嗰啲有雪地衫，係啦，跟住咧就望住嗰個好靚嘅雪景啦，然後仲有啲好高超嘅，冇錯啦，高超嘅攝影技巧影落去咧。真系望落去好似以为佢去雪地咁样噶， 就真系扮到去旅行噶啦， 冇错啦。 点解会开呢个题呢？因为大家都可能咧太耐冇试过做呢一件事啦。就系当大家 book 酒店嘅时候咧，出去外国就会啦，但系喺香港 book 酒店咧都好耐未试过收翻呢一个酒店嘅房租税啊。 嗯， 因为咧自从2008年以嚟咧就已经系停收咗酒店嘅房租税。不过咧嚟紧就会唔同啦，因为咧会正式有翻呢一个前设啦，就系、是、大家喺 book 酒店嘅时候咧。 咧，香港系会收翻3%嘅税率啦。 哦，咁咪会再贵啲？好似咧，其实喺香港住酒店，我都觉得比较贵啲，尤其是你譬如住啲相对高端少少，譬如四五星级嗰啲咧，其实都拉紧成2000多元一晚嘅，大概啊吓。 黑白街砖嗰一种嘅 grade 嘅话咧，都真系唔少噶。你又有 黑白街砖去到3000-4000元啦。 咪系咯，咁所以喺嗰个数字上面再加多呢一个3% 嘅税率嘅话咧，自己都要计翻多少少嘅 budget。咁都可能会谂啦，哇，复征翻呢一个3%嘅酒店房租税咧，会唔会香港嘅朋友会多咗个考虑就系啊，系多翻少少钱先至可以 staycation？ 又甚或乎嚟自外国嘅朋友会唔会觉得系又要预留翻多一个 budget？ 咁会唔会又贵咗啊？去香港 系咯。咁如果你真系贵咗嘅话，咁啊。咁點算呢？咁但係貴嗰、那個，如果你係3% 嘅話，咁你一蚊嘅話，其實佢普遍嚟講應該係貴，係咪？如果照翻普通嘅房價嘅話，應該係60至100元左右一晚嘅。 咁你話如果唔係貴太多，可能大家都 OK 嘅。但如果你貴太多，即係喺互聯互通底下，隨時啊過去澳門瞓一晚啦，因為你澳門有得玩兩手啊嘛。 嗱，不過咁喺澳門咧，其實佢哋當地嗰個房租税咧係貴過香港嘅。如果係講酒店嚟講嘅話，睇翻周邊地區啊，譬如話咧，睇翻澳門有甚或乎係內地嘅稅率咧，澳門方面咧一啲豪華酒店咧係收緊5%嘅。咁而內地咧都收緊6%嘅，咁所以相對嚟講咧，香港就好似打一個半價咁樣。 哦，原來真係又平咗噶咯喎，香港 已經係平咗噶啦。咁譬如話，如果我嚟香港，我係一個旅客啦，我預咗嚟香港使大概7000多元到啦，酒店開支當中佔我當你2000多元擺喺酒店度啦。咁其實用翻呢一個去比嘅話咧，多翻70元左右啦。 哦，係喎， 就係比税啦。 係啦， 係啦。 咁我又覺得係可以接受喎，即係如果係遊客心態嘅話，反正我都想過嚟香港呢度玩噶啦。咁我玩我個房租。大概如果你真係預咗2000多元嘅話，咁要再俾多6-7-10元，我嗰個係酒店税嘅話咧，咁我就應該都唔會好諗嗰個税嗰個價錢，照俾係啦。 可能兩杯手打檸檬都差唔多啦。 係咯，你講得啱啊！ 係啊，你用呢個嚟做比喻都幾 係嘛？ 幾貼士喎、 啊！ 你知依家手打檸檬茶好似全世界都要飲， 都要飲 㗎，係 咯，當紅正在當紅。 再講珍珠奶茶啦，講緊手打檸檬。 係啊係啊，咁啊睇下咯。咁我估香港嘅酒店業界都會發奮圖強嘅，有好多新嘅酒店，好似喺今年年中年尾都會落成啦。另外嗰樣嘢就係有啲。酒店都会想好多兼容嘢去活化返嘅。 呢样嘢好紧要。 係呀，即係譬如之前都会容许啲狗仔一起住呀咁样嗰啲呢。咁一有啲外国游客呢都好懂玩㗎喎。 而家好多酒店呢佢哋会喺部分嘅楼层嗰度呢就开放就专系就係serve一啲有宠物嘅客户嘅。咁我觉得呢个都几好，即係你唔需要成栋酒店去到就 tune up 咗。你即係单一楼层咁亦都可以即係叫做服务到一啲有宠物嘅客户啦。 係呀，因为依家都多咗啲遊客咧，係中意帶住自己嘅寵物飛嚟香港玩， 係啊，形影不離咁啊，佢嘅摯愛嚟噶嘛，咁梗係要留翻多啲空間俾佢啦。 我個孩子啊，唔係摯愛， 係 我仔嚟噶。你會唔會賴低你啲小朋友自己飛去旅行啊？有陣時有陣時會嘅，有啲家長會嘅，但係更加多都係唔會嘅，帶埋啲細路仔一齊飛嘅。 係 咁啊，無鞋都係鞋啊嘛，成日都話呢啲愛狗人士成日都講嘅一樣嘢啦。 係啊，都好多旅客咧已經講到話，其實預咗嚟香港玩都唔緊要啦。只不過咧，係期望即係有翻多少少嘅税，或者俾多少少嘅價錢。酒店方面嘅配套會唔會可以貼心啲咧？又甚或乎嗰個嘅舒適度啊、設備啊、居住嘅體驗啊、交通方面係咪可以方便到我慳翻乘的士錢？咁我就俾得再信心一啲咯。 千变怎么敢切磋？纯队友，天边相披，平常情况。来逐个逐个去搜达，三格六个，要跟你一起破茧。 诚实担当尽我的思念，泪水一刻的攻占，纯为实真拥抱一张脸，望空气去不过，期望发现在云，怀着信念，夜间星空的光线，明白必须等你的参战，望谁有不堪一击吻和差错，讲大自是倍高。闪一起发电，二人凭借三色紧挂牵，如蝴蝶演化换四季花，期待我有五百天，或七载的改变，陌生的两位，六度连一线，全部夹加等于八。 Lolly Talk 嘅作品《六度相隔理论》，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齐上早堂，一齐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好啦，咁啊九点钟之前都可以即系呼吁听众打翻上嚟1872388。 系啊，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咧，每一个先强组咧都会有一个时段俾我哋嘅听众朋友、可以同我哋接通电话之后咧，将你嘅心声讲出嚟嘅。 系啦，咁我哋头先都同大家讲过，今日可以同你心爱嘅人拖住手行街啦。 系啊， 咁我可以打电话上嚟 约佢又得。 系、约佢，甚至乎咧就同佢讲句我爱你。今日2月29，唔知道有冇朋友生日咧？ 系、四年一次嘅生日，梗系把握住机会打电话上嚟啦。 早晨啊，9:09，投资 O2O 咧，阿 O 同大家讲讲咧，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咧要跌啊，跌23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8点啊，纳指跌得多啲啊，跌87点啦，港股 ADR 咧都系唔可以止泻喎，咁啊 ADR 跌98点啦，咁啊大型嘅科企都有 滑落嘅跡象啊嚇，咁啊包括喺個股價方面啦，咁 ATMH 都基本上跌足九成噶啦嚇，咁啊誒呢個俗稱啊黑期嘅新加坡港股期指咧就低水150点啦，咁啊至於你話啊呢個財政預算案出嚟嘅財富效應咧，暫時喺股票市場嘅層面咧就除咗一眾地產股咧升到水漲船高之外咧，其他股份咧未能夠受惠嘅，咁但係即係始終咧香港都係雙引擎啦，即係除咗樓市好，樓市好可能啲樓市嘅買家獲完利之後就會將啲資產或者啲資金咧就轉移投資下啲股票市場，咁啊股票市場又有機會叫做多啲或者充足啲嘅資金咯。當股票市場有充足啲嘅資金，又有冇機會啊？又買下磚頭咧？呢、這個咧兩引擎啊，即係雙引擎嘅互聯互通機制咧，香港幾特別會出現嘅。咁啊，期待咧兩個引擎咧同時咧發動啊，咁啊香港嘅經濟啊、金融市場啊，必定啊會再起飛嘅。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阿欧啊，讲到健康嘅环节咧，近排啊，大家都啊加肥屋润啊，真系有肥啦。咁点解咧？即系过年嘅时候，大家都哇食咗好多年糕、萝卜糕啦，咁样，所以我哋今日咧揾嚟咧，健身中心嘅负责人啦，即系老板啦，再加上都系一个专业嘅健身教练嚟嘅 trainer 嚟嘅，陈宇希啦 ，Matthew 啊，同我哋分享嘅 Matthew 教练，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系咪拉一拉筋先好入 gym room 啊？定还是你近排啲学员啊，或者去你铺头帮衬嗰啲客人，全部个肚腩仔都嘟咗出嚟？明明有六嚿腹肌，依家都六神合体啦。不如你又讲下啦，好嘛吓？ 好啊，其实一定有嘅，一定嘅，尤其是啲 festive period 啦，咁我一定食多咗，饮多咗酒，系啦，瞓多咗或者瞓少咗都系嘅，咁好影响个健康，好影响身体啦。减肥就最多人要嘅嘢嚟噶啦，呢个系一定嘅啦。咁翻到嚟就难嘅，首先一翻到嚟一开始真系会少人啲添。 哦，少人啲，直情可能即系譬如年初十六咁样，即系叫做初十五之后打后都唔再拜年啦，减少食年糕啦。但系翻到嚟做 gym 嘅冲动，可能都会意欲低啲哦，系咪啊？ 冇错，因为你去咗一个叫做好舒服嘅位啦，系咪真系可以乜都唔使理，食咩都得谂，唔使谂添啊， 系 冇限制， 嗯， 咁咪变咗舒服咯，觉得系啦，咁觉得去 gym 辛苦，咁 gym 真系辛苦嘅，你真系要做啲剧烈运动啦，真系要起身行出门口去间 gym 啊，咁个动力会真系细咗。 喂 ，Matthew 教练，我又问下你啊，关于唔好讲要举啲 dumbbell 字，放翻低先，乜都唔做，我哋讲咗个心态先。 嗱， 心态系决定境界嘅，成日都话喺健身室入边，咁你有好嘅心态咧，你先可以持之以恒啊。如果唔系，好多人咧其实冇恒心啊。哦，去一两次打下卡，跟住可能叫做做到少少成绩，跟住就已经去翻头先你讲嗰个舒服地带啦。即係 comfort zone 啦，即係又開始唔再做啦。因為其實你要 burn fat， 即係要減脂肪，其實都要你長期處一個幾作戰嘅狀態，你先可以心口脹卜卜啊，或者有腹肌啊咁樣啦。好啦，嗱，專業嘅健身教練，咁啊交俾你去講下個心態應該係點啦。嗱，依家作為一個普通人啊 ，O 咁樣啦，啊過年嘅時候啊大飲大食啦。暴饮暴食啦，咁样好啦，依家嚟到健身室，第一课应该点样好呢？ 首先你话心态咧，就唔好太依赖去 motivation， 因为 motivation 系唔系成日有嘅，你唔会日日有嘅，系啦。咁首先要改习惯，即系好嘅习惯要培养啦。大家其实都知道咩叫好习惯嘅，咁可能系起身就 set 定几点起身，咁起身嗰阵咧个闹钟响就唔好揿嗰个 snooze button 啦，真系 起啦， 系啦，真系起啦，咁习惯都要时间去培养嘅，咁由可能由嗰一点开始啦，咁就嗰个时间起身，就嗰个时间瞓觉，就好简单咁样开始先， 有翻啲规律啲嘅作息先， 规律系啦，等自己去咁你个脑都会 强壮啲去做嗰件事。 OK， 系啦，就唔使靠开头要啲意志力嘅，跟住慢慢系一个习惯，可以刷牙咁起身嚟刷牙啦。大部分人咁样去好自然去做一件事，跟住咧就系编排有 planning 去我边日去 gym。 嗯， 就唔好一嚟就我要减肥，我七日都去，七日你唔会做得耐嘅，同埋要谂哦，唔好太剧烈，呢样嘢系嘅，因为一嚟我要哇，我肚腩唔见咗啲腹肌，即刻去砰 粗爆佢， 粗爆两个星期，其实跟住就停咗，因为一系伤咗，一系就回复唔到， 系 好攰， 嗯， 咁其实要realistically 真系要同自己讲，我可以做到啲咩？因为日常可能香港人翻工都十几个钟啦，系咪十个钟啦？ 系啊， 系啦，咁其实都好攰嘅。咁做运动都系一个 stress 嚟嘅，咁要大家要明白，做运动唔系解放 stress， 系 增加 stress 嘅。你头瞓觉嗰阵咧休息先至系叫做回复。增加肌肉啦，系啦，都可以帮助到小脂啦，当然咁样要真系要好 sustainable 嘅嘢，哦，三日嘅就三日先，唔好去七日咁样。 系，即系要定一个目标咧，就唔好定得咁离地咁样啦。即系意思系，喂，我谂住叫做。因为依家好兴啊，成日都讲住嗰几样嘢。你睇下内地嗰部电影咩《热辣滚烫》，哇！阿贾玲啊，200磅减到100磅，其实嗰件系超现实嘅事嚟噶，即系好似当年张家辉飞水咁样，即系佢系做紧啲非人嘅境界嘅。 冇错， 其实咁样系极度唔健康。连张家辉自己出嚟讲，当年佢拍《激战》都系处于一个好唔健康嘅状态啦。咁但系为咗艺术牺牲啊，但系我哋。普通人嚟啫，又冇谂住攞影帝，又唔系谂住角逐影后。我想瘦身，我想靓，吸引异性又好，自己睇太美又好，身体健康都好，系咪？ 系，冇错。所以系好紧要嘅，即系我哋平时觉得我 high intensity， 我真系除到我自己瞓咗喺度，做完嗰60分钟，我真系瞓咗喺度，先至叫做做咗运动。咁个心态可能要喺嗰度改一改啦。其实喺啲 low intensity 嘅位置，其实消脂效果系最多，系啦，即系。俾少少概念大家睇，即系如果我叫阿 O， 你日日同我跑5K 啊，365日一年，系你而家谂都冇可能做到嘅，但系我叫你日日行1K 啊，365日， 好似简单啲喎，1K 可能我做一个港铁站落车，我行去自己屋企咁已经系 OK 咯 ，more than 1K 添，随时系咪？ 咁你会变咗嗱，你咪 active 咗一个人，但系你系repeat 到嗰件事，可以重复日日做，同埋唔会伤。但系我叫你跑5K， 其实我已经谂到有机会，好大机会系会伤，好容易整亲，跟住放弃，跟住做唔到，系啦。咁大家可以攞呢个概念嚟谂一谂，真系要唔好太激进先一开始， 一开始太逼得太紧，亦都会带嚟反效果啦。甚或乎好多学员都系噶，你去到一啲健身室，有啲某部分嘅 PT 都系好催谷式啦，咁其实都唔健康啦。咁我特登请一啲。即系叫良心企业嘅其中一啲老板就即系唔系催谷式，同埋往后两集我哋就会同大家跟进噶啦，就系话将个运动科学点样带入我哋平时嘅健身室入边咧？因为今时今日其实运动科学真系结连咗，帮助我哋好多嘅。咁你话最传统嗰只举铁、举 dumbbell、举哑铃，一定得嘅。但系个重点系有啲乜嘢方法可以帮助到我哋咧？嚟紧嗰几集会喺个。运动科学个 system 嗰度多讲少少好冇 Matthew？ 好，冇问题嘅。 咁啊，下集再同我哋多讲少少关于运动科学同埋健身以至咧burn fat 即系烧脂嘅啲概念好嘛？ 好， 唔该晒 Matthew。 似抽准刹那跌跌咁多，抽到招新款手机吧，如去年那样，我们未稳，仍每年美牙。等架巴士急了跌咁得得，该搭的士我一上的士，大概6秒后出班巴士。你说我这。 张机票主要积分够多，可以升级去叹生务。而我查了查，差两分嘛，坐经济梳化。 今日同大家讲下楼市全面撤辣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先生咧，琴日就发表啊财政预算案啦，宣布咧即日起撤销所有住宅物业需求管理措施啊，认为喺当前嘅经济同埋市况之下咧，有关嘅措施已经无需要啦。佢解释，当年咧引入辣椒时咧，楼市咧系供不应求噶，楼价急升，现时咧情况有啲差别啦。未来咧三至到四年咧有接近咧11万伙供应，属于高水平啊！而且咧已经落成咧未售出嘅单位咧，仍然约有20000伙，供求咧就较为平衡一啲，可以咧俾市场咧释放翻个自由嘅交投啦。咁啊，撤走嘅辣椒包括有咩咧？就系、是、买家印花税，即系 BSD 啦，新住宅嘅印花税 NRSD 啦，同埋咧额外嘅印花税 SSD 嘅。撤辣是好事，当然对于买家来讲是正的啦。卖家又怎样看法呢？就要观察一下市场的反应啦。正所谓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阿欧。 晨光追踪31。 好啦，追踪31，咁啊，电话旁边亦都咧就邀请到电视部嘅阿昌。 早晨， 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嘉明。早晨，各位。 你好啊。咁啊，7:35喺今日夜晚嘅港台电视31，系咪就已经有好节目咧？ 冇错啊。咁啊，首先送俾大家有铿锵集啊，今晚7:07啊。咁啊，今晚嘅铿锵集咧，同大家探讨一下咧，好多香港人都会关心嘅，就系、是、香港嗰个兽医不足嘅问题啊。 哦， 唔知兩位有冇養寵物啦？ 有，係 係啊，咁啊，即係有養得寵物咧，你多多少少都要帶佢去睇下獸醫噶嘛。 係啊，係啊， 好多朋友我冇自己冇養到啦，咁好多身邊養寵物嘅朋友都埋怨啊，話香港咧其實揾獸醫咧好，即係唔係咁容易，即係排好長龍頭同埋好貴。咁啊，究竟點解咧？就原來人手不足啊。嗱，根據咧，俾翻少少資料大家。根據咧呢個香港獸醫管理局嘅資料咧，去到2022年嘅資料啊，全香港咧即係有幾多個獸醫咧？原來係唔多過1100位註冊獸醫嘅。咁啊，數量好細。咁啊，細到點咧？ 即係根據翻即係食物及衛生局聯同呢個漁護署一份文件咧顯示咧，喺2018年啦，香港嗰啲獸醫同寵物嘅比例咧，原來香港咧大比新加坡同英國咧都係少一半咁多啊！ 哇，咁多嘅， 係啦，咁啊，所以搞到咧醫即係獸醫人手不足啦，收費亦都比較貴。咁啊，但係啦，香港城市大學咧幾年前開始就搞咗一個獸醫嘅學位課程， 係啊，記得 嘅。咁第一批嘅獸醫咧，今年畢業啦，即係佢哋咧係啦，十月咧就會喺香港正式掛牌啊，註冊執業。 哇！ 咁帶嚟咧， 土產啊， 係啊， 我哋帶嚟第一班咧，即係喺香港培訓嘅本地獸醫。咁啊，對比喺外來，我哋一路以嚟咧，外地輸入嘅獸醫咧，嗱呢班香港培訓嘅獸醫，究竟帶俾個市場一啲乜嘢衝擊咧？大家各位主人，即係寵物主人，究竟認唔認同佢哋嘅能力咧？嗱，佢哋加入。對個市場帶嚟咩影響？即係會唔會收費平啲，服務時間長啲咧？咁各位有養寵物嘅朋友，今晚7:35記得留意呢個肯收集啊！ 我都同有唔少嘅小朋友接觸過咧，其實佢哋如果本身屋企係不嬲成長過程入面有小動物喺佢哋身邊，或者佢哋屋企嘅一份子嘅話咧，都好有興趣做獸醫嘅。嗱，我知道咧，其實警務處嚟緊咧都有一個新嘅計劃咧，就係希望喺啲小學生有機會參觀一下啲獸醫同埋獸醫護士佢哋工作環境。真的去下何文田的专科兽医医院参观一下，接下来可以找一些学生大使去到宣扬一下，即不是只是说鼓励他们做兽医，是怎样可以守护一下动物啊，照顾一下他们啊， 增加他们的爱心。 是啊，因为呢我知道有这个计划不单止只是给小学生的，幼稚园的小朋友啦，甚至乎中学生呢都可以了解一下怎样跟动物相处的知识啦，甚至乎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跟你真正的兽医啊、兽医护士啊讲，其实我接下来都想入行的，可不可以同啲同學仔分享一下咧一啲唔同嘅專業領域啊，甚至乎究竟用獸醫嘅儀器係啲咩嘢咧？甚或乎係對於愛護動物啊、尊重生命嘅理念咧，相信對於小朋友嚟講都係一個好有趣嘅課題。 係啊，我自己屋企咧就有養小動物嘅，咁即係獸醫對我嚟講都相當之重要，即係萬一有啲頭暈身興啊，都需要 靠曬佢 㗎，係啊。所以咧，我諗即係養動物養咗咁多年咧，有個感覺就係話獸醫其實即係好似人夾人咁樣啊，動物夾呢一隻嘅狗仔可能夾呢一位獸醫。又会好啲，嗰一位嘅另外一位嘅兽医可能及另外一只狗仔又会好啲嘅咁样。咁所以咧，我觉得如果香港再多啲兽医嘅话，咁我当然如果你话我系主人嘅话，佢嗰个价钱能够再调低啲，梗系好啦。因为有阵时候听好多例子就系佢哋嘅价值咧，都即系个价值收费都不菲啊，系啊，都吓亲人吓。咁如果系多啲有啲良性竞争嘅，唔单止服务可以提高，同一时间连个收费都可以降低嘅话咧，咁大家就真系笑住可以养宠物啦。 系，好，10:30咧，又有另外一个好嘅电视节目。 冇错，咁去到晚上10:30就送俾大家个历史嘅纪实节目啦，就是、中国第二季啊。咁今晚嘅节目咧，带大家穿越翻去中国嘅明朝啊。咁明朝咧，原来有一个行业咧就好蓬勃嘅，咁就系呢个出版业。原来当时出版业好发达，点解咁发达咧？原来个商业化咧，买书系好普及噶。咁当时咧就好多各个阶层嘅人咧都中意买书睇嘅，所以咧好多普通嘅人咧都能够著书立说。嗱，以前嘅中国社会咧就系、是、即系你系一啲比较出名嘅人物、有地位嘅人先能够出书嘅。咁要去到明朝又唔系咯。咁节目除咗带大家认识一下当时呢一个出版业嘅情况之外咧，亦都会了解一下啦。嗱，印刷业咁蓬勃，咁多书啦。做咗出嚟咧，咁唔係就影響自己嘅國家噶嘛？佢哋點樣帶俾周邊嘅國家一啲影響咧？即係中國明朝嗰古時嗰啲出版業，其實出開啲乜嘢書嘅咧嚇？今晚呢個中國第二季咧，就會帶大家睇下啦。 係咯，有冇雜誌嘅咧？佢哋以前， 我都想睇。今晚10:30準時收睇《中國第二季》， 唔該曬， 唔該 曬，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宣布全撤楼市辣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政府会密切留意市场情况，有需要时可随时引入，但系当喺正常情况就由市场发展。 他出席电台联播节目财政司司长热线的时候又提到，股票印花税不值得全部取消，认为是政府收入主要来源。对于会不会考虑开征新税，陈茂波说要小心考虑，现时经济正在回复，要固本培元，留有空间，不适宜做太急进的事情。他又说，目前研判特区政府的财政可以在几年之内恢复平衡，面对地缘政治，不少人唱衰香港，在这么复杂环境要稳信心，谨慎行事，不能够忽视国际税务竞争力。陈茂波出席电台联播节目回应听众提问的时候表示，股票印花税与股票市场流动性交易量的关系不是必然。他认为最重要是提升股票市场竞争力，包括交易所收费、券商收费，以及提升市场质量，让更多好公司来港上市，亦都要巩固欧美资金，开拓内地更多资金等，会逐一落实相关小组的建议。有听众认为预算案提出每月放烟火是太密而且没有新鲜感。陈茂波说，每月放烟火可方便市民和旅客计划行程，让他们有更多地方玩或者住多一晚。至於是不是太密或者沒有驚喜，就要視乎怎樣做，有沒有豐富內容，會留待旅發局度好巧。他認為衡量效益的時候，不是看花了多少錢，而是帶動多少人流、生意和市場旺氣等。港鐵表示，由於信號系統運作不暢順，今朝觀塘線、荃灣線和港島線個別列車服務可能會延誤，乘客或需要較長時間候車，呼籲耐心等候。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将会在今年辞去领袖职务。麦康奈尔在参议院发言的时候语带激动，表示自己上个星期满82岁，所作的贡献比预期更接近尾声，宣布这个任期是他作为共和党领袖的最后一个任期。他发言之后，共和民主两党议员都站立鼓掌。麦康奈尔2007年开始担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至今出任这个职位长达17年，是美国历来任期最长的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的健康情况引起关注，去年8月他曾经两度在公开场合僵住不动，亦都试过在参议院发言的时候说话声音不时颤抖。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和薄雾，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北风增强，天气转凉，市区气温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进一步下降，星期六朝早市区气温在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38点，升一点，总成交金额58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2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30点，升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7.8升8毫，阿里巴巴73.25跌9.5，理想汽车176跌9毫，比亚迪股份191.4跌1.5，友邦保险63.55升3毫。美团78.45升1毫，汇丰控股60.3升5.5，百度集团101.4跌5.2。 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29， 日元 150.39， 瑞士法郎 0.879， 加元 1.358， 人民幣 7.197， 英磅對美元 1.267， 歐元對美元 1.084，澳元兑美元 0.6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1。 日经平均指数报39,067点，跌140点，港金报18,99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5.19美元，卖出2,035.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由于地铁信号系统运作唔畅顺，今日观塘线、荃湾线同埋港岛线个别嘅列车服务可能会延误，乘客或者需要较长嘅候车时间啦。系啦，由于地铁信号系统运作唔畅顺，观塘线、荃湾线同埋港岛线列车服务可能会延误噶，咁乘客耐心等候啦。咁较早前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嘅快线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噶啦，咁龙尾排到去南昌站。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都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咁处理咗噶啦，一带系较为车多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培正道，东隧九龙入口就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中环方向近军器厂街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湾仔运动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而家落桥位嘅位置系车多噶，龙尾喺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马场车多，而去上水方向就近沙田市中心一带系车多噶。龙富路近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跟住提翻你啦，沙田乡事会路天桥同埋大埔公路交界系有交通灯失灵噶，咁经过时候要小心啲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之大清、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Y2K 还衬我么，作曲 Tima Claudia Cole， 朱琳作词，朱琳主唱 Yumi 钟由美。想见便遇见，作曲 Y 笑，作词小薇，主唱郭富城。 想见便遇见，哦啦啦啦啦，终会见，分开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 饥饿的毛毛虫，作曲徐继宗，作词徐继宗，主唱李克勤。 谁敢取笑你的美丽，谁会藐视你的甜，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 网上投票验证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号，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我是欧瑞强，由2024年8月25号起，60岁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包括合资格残疾人士，必须使用乐游卡，才可以享用到2元搭车优惠。仲未有乐游卡的就快啲申请啦。未满60岁的合资格残疾人士就唔使换卡。详情睇乐游卡网页或打3147-1388查询。 政制 及内地事务局、香港电台联合制作《我们的基本法》， 以生动有趣的卡通动画作为引子，讲述在基本法之下不同背景的香港人怎样扎根发展。 猫头鹰博士深入浅出演绎相关条文。 根据基本法第三章第四十二条，香港市民有遵守香港法律的义务。 今个星期有巴基斯坦裔警员范业成和著名音乐人林慕德分享他们怎样受基本法保障。 二月二十七号起， 逢星期二、四上午10:55，港台电视31。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晨光 Morning Call， 9:42，直播室入边有嘉明啦、小白啦，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讲下电话。 系、啊，今日其实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嚟嘅，因为今日咧系2月29日，四年一次嘅呢个难得日子。 系啦。咁啊，今年就係非常之特別嘅，因為闰年就有29，所以今年366日嘅噃， 係 啊，係啦， 係唔可以講365日， 係啊，今年要講366日㗎。 咁亦即係話咧，今日有好多朋友咧，終於等咗三年之後又一次生日啦，包括我哋電話旁邊嘅太太咧，都想祝賀佢嘅先生今年好厲害嘅生日。早晨啊 ，Simon 太 ，Simon 太早晨， 早晨， 係你丈夫係今日正日生日啊？ 是啊是啊， 哇，恭喜晒啊，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咁系几多岁啊？12岁， 15岁， 十五对， 今年终于可以搭到2蚊车啦。 十五对咁啊，恭喜晒啊！嘟一嘟啊，头先阿 Ever 都话嘟一嘟落油卡啊，咁样我正啊， 今日终于启动啦， 终于启动啊！哦，我有个朋友咧都系等紧搭2蚊车咧，感觉 开心噶， 感觉系好 happy 噶，啊、原来系咪啊？你先生个感受系点啊 ？Simon 哥嘅感受系点啊？吓， 佢梗系开心啦，因为佢好中意周围去嘅，佢成日咧，佢得闲冇事，佢都成日，因为佢中意佢为食。佢成日周圍又去揾嘢食，咁啊周圍搭車，佢為咗一碗蛇羹，佢都走暈全港走咗可以。 哇！我抄低阿 Simon 嗰個電話，等阿澳問下去邊度好食嘅蛇羹。我覺得依家啲蛇羹咧，真係冇以前我細個咁好食。係 咪啊？ 啲蛇羹咧，啲蛇羹全部膠嚟啊，冰雪味啊，有唔雪藏味 啊。好似碗仔咁樣。 佢學第日可以出一本蛇羹嘅書㗎啦。 咁犀利！喂，你真係咪後一陣，我 hold 住電話，你講俾我聽有咩地方食蛇羹好食啊？ 我唔為食嘅为食嘅，佢咩都中意食嘅，中意食生炒骨啊、鲍鱼啊，咩佢都中意食嘅。 你 系啦，佢为咗佢食咧，佢可以即系哇，即系捐窿捐下周围去嘅。 我都系，喂，真系交流下喺蛇羹嗰度补一补佢啊，系啊。 咁但系你今日就头痕，因为佢真系四年一闰嘅，即系叫大生日啦。今日踩正29日嘅时候，咁佢又咁为食嘅话，佢又食咁多好嘢啦。咁你有啲咩特別安排俾佢啊？ 跟住佢話： 我 最好嘅嘢就喺屋企煮 係 咪啊？你話你今日唔煮啦係咪啊？ 係啦，咁佢話中意食咩乜乜鮑魚，咁咪去嗰食咯。 哦，乜乜鲍鱼啊， 几开心啦！ 唔好卖广告， 梗系啦，梗系啦，系啊！但系我觉得，一家人咁样一齐食餐饭都系 happy 啦。咁但系同埋我亦都听得出，先生其实好锡你嘅，即系佢捐窿捐啊，搵嘢食都系等同你啊两口子多啲话题，又带下老婆去食咯。边个老婆啊？咪即系你， 系啦， 系啦。 系啦，带丈夫吓出去食得好嘅，其实自己都食埋一份噶嘛。 系啊， 系啊，咁佢通常咧就系佢做咗白老鼠先，佢食咗啊好味啦，咁就会叫我哋去食咁样咯。 系啦，自己过一过嚟，真系正嘅，先至带埋太太一齐去。 系啦，如果唔系咧，阵间又话我腌煎噶啦。 哦，原来你先至系终极食家嚟嘅。 唔系唔系，因为我食得少，所以咧更加就要重嗰个量诶个质， 要精， 重质不重量。 系 系啦，冇错啦，我量好少嘅啫，所以佢知道我食得少，所以佢更加要揾精挑细选啲。 系，哎呀，咁啊真系辛苦晒老公啦。 系咯， 要食咁多嘢，去到拣啲最好嘅嘢出嚟。 冇错啦，所以食到佢有个肚腩啦。 幸福嚟嘅， 幸福嚟嘅呢个。 幸福感嚟嘅，咁啊，今日咁难得嘅一次生日啦，十五岁大寿啦，有啲咩说话想同阿 Simon 哥讲啊？ 最紧要佢身体健康啦，工作顺利，开开心心。其实我哋个屋企人个个都锡佢嘅，虽然佢有时系长气啲，不过我知佢系为我哋好嘅。 系啊，长气有乜所谓啊？ 啲男人咧年纪一大啊，讲唔停， 多吟吟沉沉啊，开始 讲唔停。我有啲朋友都系咁噶，即系打波咧，年纪越嚟越大咧，成场咧。打波都系咁讲住嘢噶，即系咯叫啊！你应该点啊？嗰个人又应该点啊？咁样 咁够冲气啊！ 男人都系咁嘅咧， 我唔知，我未到嗰年纪，我到嗰年纪，我话翻俾 Simon 嫂听，好 嘛？你仲系好年轻，因为 系啦，相对啫，年轻系一个相对嘅概念嚟噶。可能你老公都好年轻啊，对比啲一百岁嘅长者，佢都系后生仔啦，哇，仲有四十年喎。 咁你老公年龄十五岁啫嘛， 系咯，十五岁啫嘛。 系啊，好啊，咁啊，祝阿 Simon 哥咧想食嗰样有嗰样啊，吓 系啊， 系啦，最紧要呢样嘢，想食嗰样。就有嗰樣。 好嗱，同你講住咁多先啦，祝佢咧生日快樂啦，多謝你支持我哋晨光第一線 我都祝你哋開開心心，工作順利，身體健康啊！ 多謝曬， 多謝你嘅電話，好， 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點到十點， 晨光第一線， 全方位資訊嘅晨早節目，朝朝早同聽眾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號飲食圖鑑，幫你諗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樂時代，一齊吃喝玩樂， 每朝六點開始，集正能量、娛樂性同資訊，嘉明、 阿歐、 白元號、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線。 跟住同听众朋友倾偈舒服，舒服点咧？家中啦，系啦， 系啦， 再嚟啦，起个妈啦吓。 好啊，好啊， 好好，再听埋呢位听众朋友电话系咪？ 好啊，好啊，而家身边嘅咧有 Isabel 啊，早晨 Isabel， 早晨 Isabel， 早晨啊，大家好啊， 你好啊，有啲咩开心嘅事情想 share 下俾我哋咧？ 哦，我好开心，因为咧我啱啱去探咗我个女啦，咁我个女就大学毕业之后喺瑞典嘅，咁佢搵到工啦，又买咗间屋，咁佢就系啊，佢好开心， 人生胜利组 系啊， 唔系啊，因为佢就 set 咗四个 milestone 啦，就系话佢考到车牌、考到大学、搵到工同埋买屋咧，就系佢三十岁之前要做嘅事。 咁佢剔咗几多样啊？而家 剔晒啦，而家。 剔晒啦，因为佢 系啦， 今年24岁，咁佢就提早完成啦，咁佢就可以 set 佢下一个milestone 啦，咁我就觉得好开心咯，即系佢有计划咯，对自己嘅人生。 啊，呢个好重要啊， 系啊，好啊，你都好开心喎，啱啱去瑞典探佢喎，真系。 系啊，好开心，因为我系单亲妈妈啦，经济上我其实帮唔到佢啲乜嘢噶，佢都要靠自己。咁佢系做好多份工，咁然后就过咗试用期六个月啦，咁佢可以问银行借钱，咁佢自己搞掂，咁所以我就觉得，唉，即系 好靓女啊！ 系啊，即系都艰苦啊，因为我就帮唔到啲乜嘢噶啦，咁佢就即系都艰苦咯。 唉，唔使眼湿湿嘅，呢啲开心事嚟。24岁， 你知唔知啊？ 系啊，同埋佢最好系咩啦？佢学识一样嘢就系对自己嘅人生负责任。 系啊， 其实好多年轻人，譬如读完大学之后咧，佢开始好迷失咧，因为佢搵唔到 点样对自己嘅人生负责任？即系我都系好早出嚟做嘢啦，咁所以我好深体会啊。其实你自己搞掂到自己咧，你爹哋妈咪咧就自然会觉得诶好舒心嘅一件事。哦，我又想问一下咧，你女女系咪喺斯德哥尔摩？我想问。 系啊，系啊， 系 啊。喂，喺斯德哥尔摩咧，我即刻睇翻个楼价咧，都系喺成个瑞典入边咧，都系偏高嘅，因为话晒都系首都啊嘛。 但系女女都买得 起，所以女女都本事咯，系咪先？ 系 啊， 真系。 好细啊，间屋好细噶咋，乜嘢都冇噶，好细 有细住 系啦。 你香港嗰啲啊，西营盘啲纳米楼又唔系191尺卖紧400几万，唉，似一尺差唔多啫。 其实真系差唔多大噶，即系好似香港啲纳米楼。不过我又觉得咁样咯，人生就系唔好同人哋比咯，你知足就常乐咯，同埋量力而为咯。 系，同埋 step by step 啦。你而家讲紧24岁，咁你谂下佢34岁，咁佢都应该换咗一两次楼咯， 系啊，即晒啦， 你又咁努力，读书已经打紧几份 part time 啦。 喂，仲要讲一句，34岁都仲系好后生噶，老实讲一句，系咪先？ 我希望啦，不过佢都同我讲，佢话起码都要即系供15年咯，先至供得晒咯。咁我觉得都唔紧要嘅，你慢慢嚟咯。反正就系啦，即系尽力而为咯。 咁你太空人两边飞咁样，即系由香港跟住又过去，跟住如果嗰边啊，童先生有小朋友，你又啊婆婆又过去探下小朋友，又凑下一头半个月噶吓。 系啊，同埋我有个仔咧喺李家嘅，喺拉斯维亚读紧医。咁我又要去探佢咯。 哇！你咁出去真系周围飞喎， 你系世界巡回喎，要 系咯， 系啊。但系佢我仔都系好艰苦，因为你都知李家系拉脱维亚系属于东欧噶嘛。咁佢哋啲生活设施咧，你去到嘅时候，你感觉好似去到70年代， 系 真好艰苦嘅，都系好艰苦。 唔系东欧咧，唔系艰苦，东欧咧系嗰个时代感系停留咗喺个时间啫。佢哋都有佢哋嘅经济面向嘅，系啊，都 OK 嘅。但系逐啲。嚟咯，我自己觉得，放羊嘅小朋友又会识得独立照顾自己啦。反而调翻转头，我担心你多啲，你啲细路仔全部喺晒外国。喂，咁你自己咁样咁啊？如果有啲头晕身庆，可能都要同阿仔阿女去多啲互动，知唔知道啊？吓，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我同啲仔女都讲啦，即系自己就要。即係你自己，我哋要講話你自己要獨立咯，自己可以照顧自己咯。即係人生就係咁樣啦，即係冇一帆風順，我哋乜嘢時候都需要勇氣咯。 系啊，啱啊！其实仔女咧两个听得出，佢哋两个都好独立，好有自己嘅思想，好有自己嘅能力。其实你作为一个咁厉害嘅妈妈，养育到佢两个咧，你应该为自己好自豪，同埋最紧要咧，你要照顾好自己，知唔知道 ，Isabel？ 多谢晒你啊，多谢晒你。 系 啊，仲有漫长嘅路要行啊，因为读医，我仔读医咧系要读6年啊，而家先第2年。有排工， 仲要实习 咧， 出到嚟 系啦，系啊，万丈高楼从地起，太急亦都唔系好事嚟嘅。你呢啲制世为怀嘢，你读一年半年就出嚟行医，我就好惊啦。 我都惊啊！ 老实讲句，系咪先？佢哋拣得呢啲制世为怀嘅工作咧，就一定有嗰、那个，又系啦，为自己人生负责任啦。 系啦， 好多谢晒 Isabel 嘅电话，我哋一齐听歌咯，好唔好啊？ 好，多谢晒，多谢晒，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 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真心。 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我的享乐时代。 哇！俾俾大家知嚟紧有个好嘅好去处咧，大家可以一齐去享乐嘅。因为3月15号咧，维园就会正式开锣，系今年嘅香港花卉展览啊！ 哇！咁要准备咯， 系因为一年一度啦，都系一个盛事嚟噶啦，亦都系揽入咗系今年咧全新设立嘅呢个艺术三月嘅其中一个大型活动嚟嘅。 因为之前咧疫情有一两年都停办咗呢个香港花卉展啦，我知道咁啊。花卉展咧就唔止叫做摄影友咧好喜欢啦。姐姐都好喜欢， 好中意噶。 姐姐咧，对于花卉展览咧，真系好好霹雳噶。我有一个雇主朋友啦，咁啊有两个姐姐啦， 系 有一个礼拜咧，同时都请假。即几年之前，我话我、你嗰日冇姐姐，系啊，平时都唔会两个人一齐请假。佢两个话一齐要去花卉展览影相，又、对于佢嚟讲好重要噶呢、這个打卡位 系。好多香港嘅姐姐系 TikTok 红人嚟噶，你知唔知啊？ 系啊，好犀利噶， 犀利噶 KOL。 我仔仔都参加过一年花卉展， 系啊系啊， 系啊，因为佢系 种咗棵花， 嗰盆嘢。种得几好，咁学校就话好啦，咁你就代表学校摆埋喺嗰个唔知咩位嗰度咁样，咁佢哋梗系又要过去嗰度，又一齐同棵花影下相啦。 咁感觉系点噶？ 佢梗系开心啦。 咁你今年呢个花卉展览，即系又再三月几号又搞，可能又同阿细路仔又玩下。 唔知今年佢有冇份？ 哦，咁咪去参观。 睇佢今年嗰盘嘢仲成点咯？ 好快知噶啦。 年年都有得玩嘅咩？ 系啊， 咁开心。 花卉展咧就一年十日啦，喺翻维园举行啦。咁今年都有个新嘅主题公布咗噶啦，叫做雀传承，咁而主题花咧就叫做香彩雀啊， 系 香彩雀系咩花嚟嘅咧？ 多龙雀就听过啫， 金丝雀 咪就系你咯， 金丝雀我都听过。 个花型咧比较细粒啲、小巧啲、独特啲嘅，气味系清新芳香嘅。 系 咁啊，同埋今次咧都有唔少别出心裁嘅园林造景俾大家去打下卡啦。 嗯， 有好多唔同嘅花艺摆展啦，同埋有好多唔同嘅艺术花园嘅一啲产品销售摊位啦。所以到时咧唔单止系教育啦，娱乐嘅城市咧都系其中之一嚟嘅。 哦， 系啊， 咁 到时 系 啊，睇睇呢一个嘅香彩雀啦，因为佢个色咧都有唔同颜色嘅，有纯白啦，有粉红色啦，有淡紫色啦，有紫色啦，亦都有啲咧系双色条纹品种嘅。咁啊，到时可以真系俾多啲时间去揾一揾下佢，因为佢咧系原来每一年秋夏同埋春天咧呢三季都系最盛开花嘅。 佢淡紫嗰只好靓，我觉得 系啊，真系唔错噶。 系咯，啲色染唔系，即系佢自己生出嚟几靓吓。